川广汉市鞭炮厂发生爆炸，内地传媒报道造成六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内地有网上片段显示，爆炸发生之后，现场出现蘑菇云，消防赶到现场，火势猛烈，多次传出爆炸声。消防午夜前一度要撤离至500米外，火势其后得到控制，周边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報道指出，鞭炮廠屬單層專運結構，主要存放鞭炮引線和煙花爆竹。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在覆蓋中國東南部，同時一股西南氣流正在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預測是大致多雲和炎熱，有一兩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西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撒美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4公里；再系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067点，升1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69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2，瑞士法郎0.939，加元1.352，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6美元，卖出1,81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的天气警报，不要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朝早嘅时间6:08啦，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咁啊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朝头早啊喺星期四嘅早上啦，继续咧都系有白卷路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嘅，咁希望咧咁啊今个星期都啊嚟到星期四啦，大家咧可以继续咧努力埋啊工作啊，忙埋手头上嘅工作，不过都要注意住咧就系、是。疫情啊，要防疫都系好紧要。突然之间咧，又好似有个感觉有 V 型反弹，系嘛？都听到有啲人讲。今日咧就2020年嘅7月9日，咁啊农历5月19日，咁啊希望咧系大家星期四嘅早上继续精精神神。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间需要有爱。其实任何时间我们都需要就是好好地帮助别人，主动帮助其他人，其实原来是帮助自己。当我们帮助其他人的时间，会令到其他人得以脱离他们的困境，摆脱眼前的一些难关，其实是一种善举。相对来讲，我们得到什么呢？我们不是下下讲利益的，我们得到的是快乐，钱都买不到那些。不过最重要的，除了是我们得到快乐之外，在帮助人的过程里面，也都是自我提升的一个过程。今天你会不会抱住爱去到呢，就是帮助身边有需要帮忙的人？记住啊，你得到的不要只是想利益，你得到的是快乐。 心像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在身边，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唤醒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 首歌曲来自郭富城《爱的呼唤》。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出面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早晨啊，各位听众，外面的天气大致多云以及炎热，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的气温会到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咁但是局部地区亦都有骤雨噶。7月9日的时间，咁啊夏天都已经降临了好耐啦，系咪酷热天气警告都出了好耐啦？你会唔会喺呢一个嘅时候，仲仍然咧系继续努力啊，谂住为自己嘅健康或者身形进一步去到做得更加标准呢？不过如果讲到咧，即系减肥啊，原来都有啲唔同嘅嘢我哋需要注意。虽然唔系教大家去到减肥啦，咁但系咧有一啲关于新陈代谢嘅理论，我哋都要知嘅，可能帮到我哋噶。嗱，我哋成日都系希望咧，好快脆就可以瘦身成功。好多人啊，节食失败，咁啊，都系因为咧，成日都系话到啊，想个结果嚟得好快，拣咗一啲唔适合自己，亦都可能咧，维持唔到嘅减肥计划。好多人希望咧喺短期时间入边咧就可以减肥成功。咁例如想参加婚礼之前啦，可以令到大家咧就会觉得啊，我嘅身形真系好好啦。如果你是想短期之内极速减肥，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容易反弹，因为你只是着重了纯粹是体重的改变。运动又是否真的可以减磅呢？有些人开始运动之后就没有减很多的肥的，甚至乎就会增加自己的体重。这一部分其实都是因为个心理问题啦，可能有啲人咧喺运动之后会食多咗嘢嘅，跑完步食咗高热量嘅甜品，完全抵消咗咧就系跑步消耗嘅热量，其实咁样咧就好难去到减磅嘅。所以其实有阵时当我哋进行一啲运动嘅时候啦，都要注意住咧就系卡路里嘅计算，咁样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咧更加有效啊，去到咧就系减低呢一啲嘅脂肪。不过有阵时咧，当我哋发现持之以恒之后，个体重咧都系冇乜点样改变，可能咧个原因就系因为当你减去咗呢啲嘅脂肪，可能生咗啲肌肉出嚟，咁其实虽然咧体重未必能够正式咧就正面反映到，但系有机会身形以及咧就系脂肪比例都已经证明到你系成功噶啦，所以呢一样嘢都要计算埋噶。如果只是肥少少嘅，咁啊，亦都咧就系与其严格限制自己嘅饮食，有阵时都系做多啲运动，可能比较理想嘅。其实就算系睇电视或者上紧网嘅时候啦，都可以咧就系一路做住一啲简单嘅身体嘅少少运动，去到咧就帮忙自己加速个新陈代谢，咁啊令到自己血液行得好啲啦，消下脂啦，喐下啊嘛，系咪？咁都系咧有助于咧就系控制你自己嘅身形同埋体重嘅。好啦，有啲人话到啊，排毒咧系有助于减磅嘅。嗱，大家都会认为啦，为咗减磅会进行一个周期嘅，譬如蔬果、蔬菜汁嘅一啲嘅排毒疗程，经过咧一个星期之后，体重真系减咗。大家都会想啦，可能咧就系由于饮品入边所含嘅糖分而增加咗一啲嘅重量，但系若果一旦排毒疗程过咗之后咧，其实好容易恢复翻咧就以前嘅饮食习惯嘅，恢复翻肥胖嘅机率咧，其实亦都系大大提升嘅。既然系咁啊，不如咧就直头由头到尾改变埋自己嘅饮食习惯。如果你要控制体重，其实咧就冇乜特别咧促成嘅方法嘅。反而咧就系持之以恒由呢一个嘅叫做控制食物啦，以及咧就系继续坚持你嘅运动咧，你做到呢两方面，其实啊想瘦都会好难嘅。 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你高贵上殿堂，评判值大家一年不爽，望任意望，权杖已在你，在你手里再发光， 何用他欣赏你的好看，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控诉你未付俗世眼光，你既自然闪亮没有说谎，为什么需要世人饶恕自信逼迫，不要低头，光芒会掉下来，你是女神，不要为俗眼收敛色彩，不要讲和，威严会碎下来，你是女神，不要被下家的火种的你面朝大海，这选美是个很小的舞台，你满载大爱。 一首歌嚟就系 Joyce 郑欣宜嘅《女神》。 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一个年轻嘅居士前去拜访一位高僧，佢哋朝头早倾到中午，到食饭嘅时间，寺院入边见到佢哋两个人都十分投契，于是乎就为两个人准备咗一大一小两碗嘅面。高僧望一望呢啲嘅面，将大碗嘅推到去呢位居士前面，就话到啦：，诶、哎，你食大碗噶啦。按照住常理，呢位居士应该将大碗嘅面再次推到高僧面前，以示恭敬。不过啱啱相反，佢一啲都冇推让，而系好自然咁接过呢一碗好大碗嘅面，开始食。高僧见到咁嘅样，皱起眉头，个心喺度谂。我以为你慧根都好好，原来是一个不懂礼貌的人。当这个居士吃完之后，他看到高僧完全没有动过这一对筷子，就问到了，师父为什么你不吃啊？高僧没有出到一句声，突然间很恭敬地说，我都是很肚饿，但是如果只是顾着自己狼吞虎咽，那就很没礼貌了。 我将呢一碗大碗嘅推俾你，其实都唔系我嘅本意，我谂住你会推翻俾我，系一种嘅礼仪。呢一个嘅居士就问翻佢啦，佢就话到啦，其实你推俾我，我推俾你，你想食嘅系咪就系你推俾我嗰碗面呢？佢就话系。居士就好奇怪，你想食嘅，但系点解又要推俾我呢？既然系咁，点解你又要咁样做呢？居士好严肃咁喺度谂，既然大家都系食嘢，何必点解唔坦率啲？佢发现原来人与人之间好多唔同嘅形式，都系虚伪或者一种特别嘅礼仪。有时佢话到人应该坦率啲，特别系对住一啲投契嘅人，喺工作上、感情上，坦率可能会令到你得到更加唔同嘅温饱。两个人谂咗一谂，呆咗一呆，佢哋对住对方笑一笑，再继续食佢哋好美味嘅饭。而且个人同人之间嘅距离，我哋可能用礼仪去到互相表达，但系礼仪中间有几多坦率同埋虚伪呢？ 谁每天沿着伤口手臂割花，长袖心中早已结疤，长夜卷缩一角做惯，还有他潜伏抑郁的那个家，平静看着别人吵架，承受鞭打与血打散，城内许多人满身伤痕，仍独自哑忍，游历于苦难，每天修行做圣人，若你难过会求神，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人身，却被困，仍有我同行，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哭出眼泪都不过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承受每夜恶梦煎过，同却一窒息的恐怖到访，同伴对面突然沮丧，能活得轻松有几个，城内几多人住起伤痕，人浪内打滚，由痛苦践踏也不呻吟，仍埋藏自己，心急如焚，惊慌太近，诗歌中找养分，分享也是一种养分，明白你亦背负太多，明白你就跌入漩涡，一起留神，不管远近，伤心请找慰问，即使我共你不算最亲，难过更要与人同行，小心孤单会上瘾，不需把伤痛软禁，漆黑深渊中找你，也背负他。 首歌嚟自邓小巧《与人同行》。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球新型肺炎确诊超过1100万，累计545000多人死亡。美国确诊病例超越300万，累计超过130000人死亡。总统特朗普要求学校必须秋天重开，否则联邦拨款会被削减。特朗普表示，德国、丹麦、挪威、瑞典和其他国家的学校已经重开，并没有出现问题。特朗普表示，民主党人认为学校重开不利11月的选情，但对学童和家庭非常重要。又声言，若果学校在秋天不重开，联邦拨款会被削减。另外，特朗普政府表示，秋天改为网络授课的院校所收外国留学生将不获发签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入禀，寻求法院发出临时禁制令，阻止美国政府执行这项命令。外界估计，美国各大院校有超过100万外籍的留学生。四川广汉市鞭炮厂发生爆炸，内地传媒报道造成6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内地有网上视频显示，爆炸发生之后，现场出现蘑菇云。消防赶到现场之后，火势猛烈，多次传出爆炸声。消防午夜之前一度要撤离至500米外，火势之后得到控制，周边的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报道指出，鞭炮厂属于单层混砖砖混结构，主要存放鞭炮引线和烟花爆竹。科特迪亚总理库利巴利去世，总统亚塔拉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透露库利巴利下午出席部长会议之后去世，但没有说明原因。库利巴利几日之前在法国接受心脏手术之后回国。61岁的库利巴利17年担任科特迪亚总理，今年3月被科特迪亚执政党指定为候选人，参加年底举行的总统大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和炎热，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多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Time to wake up, time to for a little bit of sun.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四分嘅时间，三十五分啦吓。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3%嘅。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2020年嘅7月9日啊吓，嚟到星期四啦。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直播室入面呢继续呢都有白权陪住各位听众啊，咁喺朝头早嘅时间呢一齐由揭揭报纸啦噃。知道你哋都会唔会觉得呢其实有阵时朝头早啲交通呢都比较上难捉摸。难捉摸嘅原因呢系因为好多时可能有啲嘅干道啊，佢哋呢都会系塞下车，咁令到你都会觉得呢啊都几烦嘅。如果一塞车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咧啊，都几容易咧，就系搞到大家咧嗰个嘅预算咧，好难咧去搞得掂嘅。咁可以点好咧？唔知道有冇计仔帮下呢一条嘅公路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啊！屯门公路咧不时就塞车啦，咁啊，当区嘅居民咧都非常之苦恼啊！根据运输及房屋局嘅数据，2017年六月至到咧就系今年嘅六月啦。屯门公路总共发生589宗交通意外，引致咧就系塞车嘅情况。当局亦都指出啊，每宗事故平均受阻时间咧就系30分钟。按呢一个计算，即系交通意外引致屯门公路咧就塞车嘅时间，每年啊，哇，去到98小时。咁啊，听到呢一个数字咧，真系都觉得哇，都相当之多。即系超过4日嘅时间咧，其实屯门公路咧系喺度塞车嘅。最长一次嘅塞车时间咧系长达4.5小时。运防局方面咧就以书面回复议员质询啦，睇到屯门公路每一日平均行车量最高嘅系行车量最高嘅路段，咁啊就系介乎边度咧？深井至到青朗公路一段。咁啊，佢哋提到啊，喺2017年嘅六月至到今年嘅六月中啊，因为发生交通意外而引致屯门公路交通受阻嘅情况咧，就有589宗，平均每一年196宗噶。如果按照住平均受阻30分钟计算，头先就计过啦，每年平均受阻98小时，即系4日。好啦，咁啊，问题就喺度啦，咁都要谂下点搞好噶嘛，系咪？对于如何舒缓咧，就系屯门公路嘅挤塞啦。不过佢哋当局就话到啦，屯门至到赤角北面连接路通车之后啊，预计有部分车辆咧就会选择使用咧就系连接嘅路段，往返新界西北以及咧就大屿山，有助舒缓交通嘅情况。咁佢哋都透露啊，预计连接路喺最快2020年年底咧就会完成噶啦。不过包括咧就系新冠肺炎等不能够预见嘅情况，影响咗建筑材料以及装置嘅供应，亦都令到咧就系工人数目减少啊。路政署咧就会监察住工程嘅进度，评估疫情咧对整体工程嘅影响咁讲。成日塞车咧，对好多人咧的而且确咧系几大嘅一个难题啊！咁有阵时甚至乎咧就会见到屯门公路塞车咧，传媒都会影到，话有人喺度行，咁啊真系唔系好得喎，危险啊嘛，系咪先？咁就系要佢哋安全咧，就系因为喺个成个道路就可以减少意外嘅话咧，咁就会更加理想啦。咁啊有好多嘅智慧嘅，一定可以放喺呢一条嘅公路上边，咁啊令到佢减少意外发生，令到咧大家可以更加快脆咧去到自己想去嘅地方，咁啊先至咧系做得好嘅。 不见黎明的灿烂，我渴望生命的精彩，却不再有未来的憧憬。黑夜里只剩下恐惧，生命中只有冷漠，有刺激还是有希望，也许都已经消失。 是你和我一样平常行走在城市的街道，我想你和我一样有梦想，那是一个虚拟的故事，是你曾让我本来梦境里都感到温暖，有善良还有永恒的执着，这都是共同的真实。紧握的手，我们同行不分离。 刘德华加上郑秀文的同行，希望大家齐心合力，令到失职的情况减少，受惠的就是我们广大的市民，是吧？听听今天早上的我们的职场 QL， 讲一下快乐的方法。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啦，继续咧帮助大家一齐啊！我哋亦都系一齐啦，提升呢一个嘅快乐嘅能量啊！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白人浩之外，亦都咧有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喺度。早晨啊 ，Circle。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啊。 早晨。 好紧要啊！你知唔知啊？即系我哋快乐嘅指数咧，令到我哋人生入边，即系对各方面咧都有个积极正面嘅态度。你知唔知最紧要系咩咧？就是原来快乐积极咧，系可以传染俾人。即系呢样嘢，其实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令到我觉得唔好成日愁眉苦面咧。因为啲人会俾我影响到。 系啊，打喊路你都会传染啦。 系，其实同一个原理啫嘛。所以我会觉得咧，我精神或者喺我哋啲朋友 group 入边咧，我精神我快乐喺入边倾偈嘅时候，都俾人哋一种咁样嘅态度咧。原来我啲朋友都会用翻相同嘅态度对翻我。可能我嗰刻嗱，你话我假有阵时都系嘅，因为喺我嗰刻可能我有啲攰，但我都会同你讲，大家加油啊咁样。当佢哋同我讲加油嘅时候咧，嗰刻我亦都 feel 到原来，大家俾咗力量我咁、样。人就是需要互相影响嘛。 咁嗱，当然啦，我哋而家即系一路咁多集咧，都有讲紧就系其实预防胜于治疗啊。呢个我哋系喺我哋好嘅状态嘅时候咧，储定啲弹药啦。咁我哋成日都讲咧，即系如果你喺一啲情况有啲。 環境狀態經歷，你真係有一啲嘅壓力啦，或者唔開心啊，有一啲嘅情緒咧，係正常噶。 嗯， 即係因為我哋都會 人嚟噶嘛，我哋都 你有感知先至係一個 正常人 好處，即係係啱嘅。因為如果你太過樂觀，樂觀到你唔 aware 到其實自己有一啲情緒，都唔係一件好事。咁但係不如唔緊要，我哋每一日而家每一次講緊嘅咧，都係希望大家儲多啲彈藥喺， 嗯， 我哋要面對一啲即係挑戰嘅時候咧，我哋多一啲嘅裝備咧，去令到我哋可以渡過嗰個難關咯。係， 嗯， 啦，咁今日咧呢個都好緊要，我諗我同小白咧都有可以好多分享啊。同埋咧，即係我有一個好想好想喺度同大家咧有一個提醒嘅， 啊， 就係，因為其實呢個 point 咧就係講緊咧為家人同朋友去付出啊。即係我哋一路數緊每一集咧，都係講緊點樣提升個快樂嗰個能量啊嘛。而家呢個 point 咧就係話你點樣去為家人同埋朋友去付出咧，原來都幫到手嘅。咁点解咧？其实即系都小白都忙啦。我哋打工仔咧，即系最 basic 啊，摆工作咧都九个钟啦。 嗯， 系啊。咁有啲嘅朋友咧，佢哋翻工啊更加之长时间啦。 系。 咁我有冇真正其实系同家人同朋友去分享生活咧？ 分享生活。 系啊。咁因为有研究就指啦，人咧能够感到快乐咧，就离唔开咧有一个好嘅家庭或者人际嘅关系。 嗯， 即系话其实我哋咧摆时间喺呢两方面咧系值得噶。 嗯， 因为真系或者好多人咧有研究咧都系话我哋觉得好重视， 嗯， 其实对家人同埋人际朋友咧都系好重视嘅，嗯。 其实家人咧同埋朋友亦都可以同时兼备嘅。 嗯， 因为两样嘢点样可以兼容咧？你有阵时喺屋企，你对屋企人好，但你唔可以话因为对屋企人好就完全疏离晒啲朋友，又唔得嘅。你个人会慢慢开始咧唔平衡嘅， 啊。 你应该都系又成日同啲屋企人玩啦，又成日可以约下啲朋友啦，嗯。如果忙喺呢一方面咧，约人出去嘻和下气咧，其实系真系几开心嘅，系啦。 不过咧，我喺即系未问嗰两条问题咧，每一次我哋都有问问题嘛，我都想好分享咧。我几年前睇都有讲过好深刻嘅，就系，喺西班牙咧有一个即系有一个广告啦，我喺网上睇得到。咁佢就喺度咧访问唔同嘅一对嘅对象啦， 嗯。 其实一个精神科医生有一啲数据咧去做紧嘅。咁佢哋嘅配合咧会系啲咩咧？有母子啦，有一啲识咗好多年嘅一对brothers 兄弟啦，有唔同年纪，可能有啲四十几岁啦，有啲比较年轻啲嘅啦，有啲两个女仔啦，又系一啲好 friend 嘅识于微视嘅朋友啦。咁咧就话啦，啊，你觉得对对方重唔重要啊？重唔重视啊？即其实都系讲紧好重视嘅， 嗯。 我好佢哋即喺个交谈嗰度咧，都话我哋佢好对我嚟讲好紧要噶。譬如好似妈咪咁样啦，系啊，佢好重要噶对我咁样。咁，嗯，但系跟住咧嗰个即系医生就问啦，啊咁如果佢咁重视嘅话，你会花几多时间喺呢个对方身上呢？咁咧，因為唔同嘅原因啦，可能有啲就係，因為喺外國啊嘛，佢哋咧可能住唔同嘅城市咧， 嗯， 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啦。有啲一年兩次咯，有一對識咗好多年嘅男， 即係實際行動上就覺得你都唔係重視啊。 嚇，啊！但係即 係口講， 佢口講重視㗎，但係佢實際係 practice 出嚟嘅時候咧，可能有啲我大個仔啦，我大個女啦，冇同屋企人住嘅， 啊， 我一個月都唔係一星期，一個月。兩次咯，即係見媽咪啊， 嗯， 或者好似我而家啲姊妹咁樣啦，我哋其實都好重視佢哋嘅，但係因為唔同原因咧，可能最好就係已經一個月咧，又可以見兩次、三次咧， 啊， 已經係好多噶啦， 嗯， 可能有唔同嘅家庭咁樣。咁咧點解我話咁深刻咧？就係即係嗰個醫生都話啦，原來咧我哋話好重視嘅人咧，但原來我哋花喺佢哋身上面嘅時間咧係唔成正比， 越少。 系啊， 即系有阵时熟嗰啲，即系就会觉得心照啦。 系啊， 系嘛？ 嗱，佢咧点解咁震撼咧？就系，是，因为佢咧喺度做一啲 big data， 佢做一啲数据啦，透过同佢哋倾偈啊，佢用佢嘅年龄啦，用佢计算佢每，即系佢讲话我点样花时间喺对方身上嗰个次数啦，嗯。 其实唔成正比系唔啱嘅，真系。 你计出咧，你余下仲可以见呢个人 有几耐？ 哎呀， 哇，好震撼啊！因为咧，我讲一个例子咧，就系话诶，头先我讲话咧，嗰个分开好远住嗰个诶巴打啊，即系两个好诶 friend 嘅男士咧，都四十几岁噶啦，即系45打外啦。咁咧，佢哋每年咪话见一次嘅，因为佢住一个住一个省，呢个住另一个省啦。咁佢哋都定期每年见一次嘅。咁跟住咧，嗰个即系数据出翻嚟嘅时候咧，话俾佢哋听，你哋再余下嘅相处时间咧，就只系得翻3日零6个钟，哇！佢哋个样咧系呆咗，即系冇，因为嗰个计算系你真系见到大家吓，因为可能有时见几个钟嘅啫嘛，系啦。咁同埋讲紧你一年一次，咁又计，就又估你大约几年命咁样啦。咁佢就冇讲个数据点得嚟，但系佢一讲咧就话你得翻3日零6个小时啫咁样。其实佢哋个样接受唔到啊。咁但系咧就有一个转变就系话，哦，我应该花多啲时间咧喺我觉得重视嘅人身上咯，而唔系话嗰啲电视啊、上网啊，对住个 mon 啊，因为佢哋数据咧话有人平均咧花喺上网嘅时间咧，大约你估有几多？ 我谂一日24小时嘅话咧，其实着咗都有15个钟，可能上紧网。以而家嘅现代， 佢计一个人生啦， 一个人生啊。 佢话8年啊，你花咗8年时间 咁少？ 佢应该咁讲嘅。佢话你余下40年， 余下40年 系啦。你估你花几多时间喺呢啲项目身上啦？其中就系 差唔多1/4噶咯，佢都 你对住个 mon 咧系10年，我真系觉得打烂阵啊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无论佢啲数据系点样，即系 其实就咁，你同我讲话一个人如果喺佢人生入边。有当有40年命啦，然后有10年即系1/4系 对住 网， 同埋上网系8年， 系啦，即系你咁样讲，我就会觉得其实都几 sad， 即系作为一个人嚟讲，人类啊， 系啊， 我哋竟然间同我哋最亲密嘅系个 mon， 但系佢就用数据咧去提醒翻我哋，就回应翻就话，我哋去为家人同朋友付出嗰个时间，就系、是你点样去摆咗几多嘅心机落去咧？咁因为都系讲紧我哋开，即系嗰个我哋个快个主题系点样提升我哋快乐能量啊嘛。原来呢个系值得嘅，即系有研究都系话我哋系值得摆时间落去。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啦， 咁少、 啊。喂，你过去一周里边啊，真正同家人相处嘅时间系有多少咧？就系答翻头先嗰个问题啦。 家人我都觉得系我好啲嘅，系啦，我系比较上少。无谓嘅聚会 哦、，quality of time 啊嘛，即系可能你都会花，即系我时间得咁多噶啦，我想花喺边啲人身上咧、 啊？即系我谂我会出嚟嘅系因为我真系觉得我哋话斋啦，即系重视、啊，或者会觉得呢一个人已经喺我心目中嚟讲，已经哇肯定系朋友嚟嘅，系啦、 啊， 即系出去应酬嗰啲，譬如有啲人喂工作嗰啲应酬，其实。可免都则免噶啦，系咪先？咁而你话有啲即系要去嘅，咁其实一年都唔多咁。但系我自己会觉得系噶，我自己都分别到噶。系啊，我譬如屋企人会好多啦，跟住朋友咧都有去到见面，但每一次嘅见面其实真系开心，又唔使话对住个 mon。 系啊，同埋咧，佢令到我提醒到咧，即系我细个咧会同妈咪倾偈嘅，即系而家我仲同妈咪住啦。咁即系细个嘅时候咧，真系会无端端咧就会倾起嚟噶啦，一倾就倾个零两个钟。但系即系一路睇翻呢个 topic， 就问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哇！即系我会谂紧，可能我拎住个电话嘅时间咧，多过我同我妈咪倾偈嘅时间。 而家系啦，呢个年代好难避免啊。 咁就算我同我只狗，我都会倾偈噶嘛。咁但系即系我又可能我都会真系花咗啲时间拎住手机睇住其他嘢，而冇去即系虽然佢唔识回应我啦，但系其实嗰个交流都系喺度噶嘛。咁所以咧，今日有两条问题咧，都值得我哋去提醒翻自己啦。亦都做得好嘅时候咧，即系有改善嘅时候咧，都提升咗我哋快乐嘅能量噶。第一就系话啦，啊，你有冇即系你过去咧真正同屋企人相处嘅时间系几多咧？但系你又知唔知道你点样去令到你啦同家人嘅关系可以变得更好咧？最直接就是花多啲时间喺佢哋身上。 系啦，其实我哋同屋企人嗰个嘅叫做同行嘅时间咧，系好紧要噶，系咪？如果唔系，或者屋企人又好，朋友都好啦，你发觉原来你嘅人生摆咗个 mon 嗰度，真系有10年或者有更加多嘅时候咧， 即係你諗翻轉係一種可惜， 可惜㗎， 係好可惜㗎。 所以值得去諗一諗，即係餘下，即係無論你幾多歲啦，即係你諗下，如果餘下40年嘅話，你願意花幾多時間喺你覺得值得花嘅人身上咧？ 呢個提醒好重要啊！唔該曬 Circle 啊 ，OK， 拜拜。 岁所爱从未太长，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 Circle 啊，同我哋讲咗好多快乐嘅方法，系啊，的而且确，而家现代人好容易咧，就对住我哋嘅手机、平板，对住个 mon 啊，多过对住屋企人啊。要快乐其实有阵时好简单嘅，你试下谂下，如果你爱嘅人南昌街王子坐喺你隔篱，你都唔会净系想对住个 mon 啦，系咪？有阵时要快乐咧，都要自己争取嘅。先听听龙虎榜精选，转落神光第一线，留翻香港电台第二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童话的最终章。 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笨得像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看谁骑白马？还是有顾虑才承认他？

只想寻觅最真晨光第一丝。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啊嚟到2020年嘅7月9日星期四嘅早上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喺嚟到七点钟之后，除咗直播室继续啊，都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咧，仲有 Barbie 林慧都翻咗嚟啦。早晨 ，Barbie。 早晨啊，小白，亦都同所有咧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嗱，可能好多人都喺呢啲时候咧，好多人都系驾驶之中啦，或者系准备出门口啦，亦都有啲朋友咧系食紧早餐，听住收音机嘅，咁啊都希望你有一个愉愉快快、开开心心、轻轻松松嘅早上。 要啊，而家咧要争取多啲时间咧，去到快乐啊，争取我哋嘅正能量先得嘅，因为咧。即係香港人好多要面對，即係無論係疫情又話有啲即係反覆啦，係咪？咁啊社會嘅氣氛啊，大家又成日都好緊張啊，咁啊，所以一有快樂嘅時間咧，我個心態就係、是。享受咗嗰個快樂先，最緊要調節咗自己嘅心情，唔好下下咧掹到咁緊，唔好咁緊張。咁如果唔係個人咧，都係嗰句老土嘅説話，橡筋拉得多啊會斷啊嘛。 係啊，同埋咧，可能因為香港人咧對於抗疫呢一方面咧，真係已經有翻啲經驗啦，即係知道譬如第一波嘅時候係點。 其實第一波我覺得我哋都做得幾好噶啦，算係。系嘛？第一波算系做得几好噶。咁、如果你话而家可能第二、第三波都好啦。我觉得我哋要继续咧坚持住自己系做得好嘅。系啦，咁啊，疫情佢嚟到嘅时候咧，我哋见唔到嗰啲嘅病毒噶嘛。咁但系我哋就做好自己，咁啊，尽量咧令到佢唔好影响到自己咯。 好多嘅疫情初期咧，咪会有啲准备功夫嘅。 系啊， 咁嗰啲准备功夫咧，其实我哋已经系做得好足噶啦。即系可能第一波嘅时候，大家又做咗一啲啦，跟住慢慢第二波、第三波咧，大家又再去添置一啲，无论系设备啊、装备啊，或者系啲清洁用品等等啦。咁所以咧，无形之中咧就会多咗好多呢一方面嘅讨论啦，相计咧又会有少少压力啦。因为咧我有个朋友咧就喺外国嘅，咁我好记得咧当其时香港就啱啱开始呢个第一波疫情嘅时候咧，咁佢哋。对于好多啲卫生啊，要注意嗰啲嘢咧，其实就好唔熟悉噶喎。咁佢问我哋啦，啊，你哋好似有啲个案，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其实你哋大家有啲乜嘢卫生措施啊，或者预防措施啊咁啦。当其时同佢分享嘅时候咧，佢系好轻松噶，佢话哦系咩？我哋呢度乜都冇噶，又冇人担心啦，又冇人会去有啲咩抢救潮啦，即系嗰阵时系真系好初期嘅时候啦。咁所以咧，你会感觉到咧，香港人咧有嗰个智慧喺度啊，即系有少少风吹草动咧，其实已经全部 get ready 晒。 其实香港系聪明嘅，我成日都觉得，即系接触咗好多外国人之后系聪明嘅咧。系听听交通先。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11嘅时间，早晨啊，我哋嘅交通特使 Sammy。 早晨啊，大家好啊，好耐冇见， 好耐冇见你喎， 系啊系啊系啊 ，Hello，Hello， 最近点啊？ 都几好噶， 讲个交通先啦，都系 都真系交通都几好嘅，隧道先啦，咁就公主道过海咧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啦，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而家龙尾啊去到电话机楼啦，咁另外一条隧道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都有车龙嘅，咁啊而家龙尾咧就去到世界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咧都系喺九龙嘅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就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暂时系咁啊，都几好啊。 系嘛？咁啊， 系啊，各位听众几好嘛？ 大家都好啦，大家都要努力继续抗疫啊！ 但系都要提提大家咧，即系嗰个疫情咧又喺社区爆发啦。咁咧之前咧都好似仲系有停课啊嘛。咁而家仲要翻埋学，即系大家翻学去爆发疫情咧，即系可能嗰个后果或者嗰个情况咧，大家千祈唔好轻视啊！真系唔好放松 啊！ 系啦，真系冇放松，特别我有留意到咧，屋企楼下附近啲人有时真系少戴咗口罩，有咁嘅情况。 因为之前咧，即系稍微缓和嘅时候，大家就放松咗嗰个心情啊。 但系大家真系小心啲啊，谨慎啦。 系啊， 健健康康啊， 都系成日戴住口罩啦，酒精搓手液啦， 洗手。 同埋洗手。 系啊，好，好啦，身体健康啊！ 唔该晒 Sammy。咁啊，天气方面啊，睇下好唔好先，因为今朝好似有啲乌云密布嘅情况。早晨啊， 系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晨光嘅听众早晨， 系早晨啊！ 今日真系好似小白咁样讲乌云密布， 哎呀， 而家有好大嚿乌云喺广播道嘅上空嗰度啦，咁啊，应该都系嗱，琴日嘅经验咧就系斋有乌云同埋斋密云，咁咧就叫做都系阴天啦，但系又冇落出雨乜滞嘅喺朝头早嘅时间咁样，唔知系咪今日都系咁嘅情况啦？记得。琴日阿彭爷翻嚟嘅时候话，喂，反而咧有乌云啊，或者咧密云嘅话咧，冇咁晒啊，天气系凉啲啊，咁又真系，系啊，今日个体感温度咧就相对就凉少少嘅，因为始终啲云啊挡住啊太阳啊太阳先生啊咁啊，啲阳光未直接咁样射到落嚟个地面嗰度啦，咁所以啊相对咧感觉又觉得啊凉快少少咁多多，叫做朝早。俾啲甜頭大家啦，因為始終又知道疫情開始嚴重咗啲，好似你哋頭先咁樣講啦，咁所以戴口罩絕對係必須嘅。咁但係你又知道晏晝嘅時候，哇三十幾度咁樣，哇戴口罩即係成個口罩濕曬， 係啊，好辛苦喎、 啊。我只要試過有陣時咧，即係將自己嘅車停得遠啲啦，跟住再行翻去一啲叫做接近市區嘅地方嗰度用線又好，開會又好，點都好啦。跟住咧，哇！嗰段路咧已經足夠咧，你鼻嗰窿嗰啲位咧，咁啊流汗啦，焗住啦，跟住你口罩嘅上半部分咧已經咧濕濕地咁樣，咁啊冇計啊，要戴多一個口罩咧，喺食完 lunch 之後咧就去更換同埋替換咯。呢、這個都係自己嘅一個少少嘅經驗分享啦。咁所以即係夏天來了啦，咁啊疫情又開始緊張起上嚟咧，咁大家喺个手袋啊或者手提包嗰度咧就要啊戴多一两个口罩啊咁啊我自己都有遇过一啲好人好事咧系啊个口罩烂咗或者啊个口罩霉咗或者湿咗咧咁啊旁边啲朋友仔咧立即伸出咧呢、這个仗义之手跟住话喂我有多喎、哦、你要唔要我俾住你先啦、啊、咁样。咁啊，个感觉都几窝心嘅，我觉得。咁啊，唔知两位拍档有冇阵时戴多一两个口罩咧？啊，有啲朋友仔需要咧，都小白我有啊，咁样可以借住俾你先咁样。咁当然借咗未必会还口罩呢样嘢，但系就可以解一解呢个燃眉之急啊。有冇咁样做咧？ 有 两个， 我自己都有而家好多时都有带多一两个啦。不过有阵时咧，我试过有一次系带个带仔仔出去啦，咁搭小巴啦。咁搭小巴嘅时候，因为即系仔仔太用力啊，咁啊扯烂咗个口罩。啲小朋友有阵时力度好难就噶嘛，扯烂咗点算咧？我又同哎呀，我爸爸都冇士啤喺身添咁啊。附近咧就即系隔离。座位嗰个咧，即系隔篱行座位嗰啲姐姐咧，就真系拎咗个口罩，咁啊就俾我啦，跟住同我讲话，仔仔都要，小朋友都要一个口罩啦，烂咗啦咁样，咁啊帮佢戴，咁啊打多个结俾佢咁样，咁我话俾翻钱你啦，咁佢都话唔使，最紧要大家即系身体健康咁样。 嗯，好好喎。 系啊，嗰下窝心咧，真系好好喎。呢啲就系香港人咯，系咪？互相帮忙好紧要嘅。 大家互相系啦，好似咁样讲，互相帮忙，互相守望啦，咁啊同好。渡过呢个难关啦，应该会过去噶啦，好快就系、是，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好，唔该晒，哦，咁啊，转头再倾过体育啦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以及咧系炎热噶。咁啊，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嘅最高气温咧会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西南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噶。咁但系局部地区仍然系有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咁啊，嚟到今日朝头早啦，咁啊，晨光大学咯，咁啊，升堂咯，系嘛 ，Bobby？ 系啊，咁啊，大家听一听今朝早晨光大学咧，讲下啲法律。嘅议题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咧，又系时候要讲下啲法律嘅议题啦。大壮威早晨啦、啊， 早晨 ，Barbie， 即系又系讲唔到交通住嘅，真系啊！虽然咁想讲，但系咧就始终啊，国安法啊，即系有咁多人讨论啦。咁、从我哋嘅角度，又唔想人哋话我避咗佢啦。 我哋要紧贴潮流啫，其实 咁、都讲几句啦，咁嘅样吓。咁其實睇咗個66条嘅國安法裏面咧，我覺得都幾度身訂造嘅，咁即係對住香港之前嗰個境況咧， 如果讲得好听啲，就对症下药啦。咁、治标定系治本咧，就慢慢再讨论。 要医落先知啊。 系啦，嗱，睇翻咧呢个所谓有六章有六十六条嘅国家安全啦，香港区呢个法律咧。咁、如果真系打趣咁讲，当部小说咁睇咧，佢啲题材啊风格咧，同一般我哋香港以往见嘅。法律的条文的写法有点不同的、当然以往香港的跟英式的法律呢都有写少少为什么立这个法律的、一段仔的啫。但是呢这个条文里面写了很多条都是原则、目的、即为什么要立这条法、有些次反为呢是以前有 些楼契、地契写一大堆 preamble、即是前序序言很多东西、大家风格不同啫。咁啊，歸根結底睇翻咧，最主要針對嗰啲罪行咧，其實亦都有啲我覺得係國內嘅處理方法。譬如第一條，即係嗰啲罪行咧，就所謂係分裂啦，唔准有分裂國家咁樣。咁、香港有啲人宣揚港獨啊嘛，咁咪有呢條咯咁樣嚇。咁再跟住咧，就因為話啊，有人唔知係會唔會話咩結束係嗰啲黨專政嘅咩、於是佢哋有唔准。倾覆啊，颠覆呢个国家政权罪啦。好啦，咁有啲人就话呢啲法官咧就会唔会系黄丝？唔知点解啲咁嘅谂法啦。咁就但系，于是就由行政长官啊指定定指派法官啦，咁样。再跟住话，咦，有时候啲罪行点解判得咁轻啊？咁于是佢就整一啲最低消费啦，起码坐几多年咁样。咁啊，所以咧都系有佢嗰个特色嘅，望埋佢啊。咁啊，除此之外咧，啊有一样嘢写住咧，就系、是、如果香港嘅法律咧，同埋呢条即系国家安全法咧有抵触嘅话咧、就以国家安全法为准。咁、即系好似平时酒会挂支国旗咁咧，佢大啲嘅。咁啊，另外咧仲有啲特色咧，就系、有冇听过啊？细个话咩？阿妈都有叫啲细路仔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呢招通常都系即系吓，想知道个事实嘅时候引你讲嘅啫，唔包保之后唔发难噶。 咁啊话啦，咁但系嗱，而家呢条条文里边咧，虽然咧就冇话到抗拒一定从严，但系坦白从宽咧就真系写咗喺度啊。大家要谂谂啦。嗱，里边嘅第五节啊，就其他处罚规定嗰处咧。讲到话第三十三条咧，就话啊，以下嘅情形咧，对于犯罪嗰啲人咧，犯罪嫌疑人咧，就可以从轻、哦，真系用从轻呢个字吓、减轻处罚。话仲有、犯罪较轻嘅咧，可以免除处罚、即系罚都唔使罚。咦，咁但系有冇案底咧吓？唔知道有冇一招系案底都唔使留嘅。咁啊，佢喺乜嘢情况之下可以有咁着数咧？咁样吓。我哋分开几节嚟睇啊！佢其中咧就第一样就话喺犯罪过程里边咧，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 哇，都好难明喎！咩叫做有效地阻止个结果咧？咁明明系自己要去犯罪，又阻止翻自己噶嘛？ 嗱，我哋即管谂下啲实际嘅吓啲个案会唔会有啲咩 scenario 系咪？譬如两个啊，贼人啦、 啊，咁要有两个先有得阻止喎、 啊。系咯，爬咗入屋，咁其中一个咧就，真系入咗屋之后咧，都决定唔想再继续咧系爆窃啦咁样。 入咗屋噶咯，但系 系咯，不过咧佢爬紧出嚟嗰阵时俾人拉到咧，咁、就可以话俾贼人听，我自动放弃犯罪，嗱咁咪有啲减刑喎。如果佢出嚟嘅时候咧叫埋另外一个走，咁就变成咧。自动你唔系 automatic 喎，佢先系自己自主啊，主动咁咪叫另外一个咧啊人咧就唔好犯罪，不过要有效嘅， 所以就阻止啦、 叫唔喐咧就冇得减， 有叫但系叫唔喐都冇得减， 咁你冇效啊嘛，冇效阻止啊嘛咁样。咁啊第二点咧就话自动投案， 即系自首。 系啦，咁呢个 surrender 咁啊，香港都有嘅。不过呢条就即系国内啲法律咧就好兴写明噶嘛。 系 咁啊，香港啲法律咧就系好简单啊，写咗个原则就算噶嘛。国内嗰啲如果交通案咧，我怀疑咧佢如果左转吓、切双白线或者右转转双白线咧，都分开两段嚟写、即系犯罪吓，唔好理佢啦。咁咧就除咗自动投案咧，仲要。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咁啊有得减刑， 嗱，實證呢個原則咧，香港嚟講係從來都有嘅。 嗯， 有時候做求情嘅時候咧，就會同法官講話，被告咧啊被捕之後咧，就自己都有將所作所為咧係向即係有關當局供出嚟、嗯，甚至無咧有時候咧，法官會考慮乜嘢咧，就係話，若非被告自己向執法者講述提供嗰啲資料咧。可能冇證據咧，係告佢嘅。 係 咁啊，減刑嘅程度咧又會再提升嘅。 嗯， 好啦，第三點咧就話揭發他人犯罪行為喎。 嗯， 嚇唔係即係鼓勵人哋去乜嘢？不過當然咧，佢要穩陣咧，加多句就話查證屬實、嗯、啊，即係唔可以隨便亂咁指， 即係唔可以陷害。 係啦， 要有證據咁樣去將知道嘅一啲犯人咧就供出嚟。 系啦，咁即系如果有个人知道有人咧喺度犯紧罪，咁咧佢自己都要有罪嘅，冇咧就纯粹一个消息提供者、好市民啫。 系 啊，咁佢俾料嘅话咧，咁咪有得减咯。嗱、啊，香港有冇咧？有嘅。 嗯。 啊，作为所谓 informer 咧，以往都系有得减刑噶啦。 嗯。 咁仲有嘅话咧，系提供重要线索咧。可以偵破其他案件嘅， 咁、嗯、 從來香港都係有嘅，不過就冇寫明喺嗰個條文裏面。咁、 嗯、 呢度咧，其實過往咧，有時候好多時啲香港嘅被告人咧有啲爭拗嘅、 嗯， 拗乜嘢咧就係話，喂，我俾咗 information， 俾咗料嘅咯喎， 點解冇減到嘅？ 點解佢哋查唔到㗎？即係查得咁水皮，搞到啊查唔到啊，俾人走咗啊，咁點解我冇得減刑啊？咁樣。啊！攞呢样嘢出嚟同阿法官讲，咁啊到时啊睇法官点决定啦。 嗯，但系咧讲到呢度，我真系有个疑问、哦。头先嘅嗰啲框架里面咧，有冇时效性嘅咧？即系有冇话咧，知道咗呢一个罪案之后，譬如啦，假设我当真系执法者咧，准备去拘捕嗰个相关嘅涉案人士。头先讲紧嘅另外嗰个想减刑嘅人士，先至喺嗰个时候，例如系录口供嘅时候咧，先至供出嚟，系咪都得嘅咧？ 嗱、啊，呢度咧就复杂少少啦。 嗯， 譬如咧。拉咗个某甲啦、 啊， 学大陆好兴咁讲啊，某 甲， 某甲，咁咧佢就话提出咧，某月咧就系、是、犯罪咁样， 系、 嗯，咁就可能系，咦，原来公安当局咧一早已经掌握晒啊， 我都知啦， 啊，咁冇错啦，咁就算唔算即系有功劳咧？咁嘅样吓，咁、啊、又或者系某甲咧提供咗资料之后，好似啱先咁讲啦。点知公安去到半路咧，揿错掣，搞到个警车响咗。 嗯， 咁跟住 又走咗啦， 走咗。咁于是证我唔到罪行，咁啊某甲有冇得可以诶减到刑咧？咁样啊，咁啊当然嗰啲法庭会话俾你听、嗯，要 case by case。 嗯，但系而家都冇 case 啊。 咁另外一个议题咧，啲人就讲及就话咧，啊揾法官咧，拣法官咧就唔好拣。外籍法官 点改噶？ 真系又话担心咩双重效忠呢个问题。咁、 嗯、 我希望咧，佢哋开着个闹钟咧，即系醒啲，即系谂一谂啦。即系咪纯粹国籍咧就可以分嘢啊、 嗯？ 以前好多人都识得讲就话，有啲华籍嘅人士咧就黄皮白心噶、 嗯。 啊，咁佢虽然咧个人啊就系、是、成个华人咁嘅样。咁但系好多投資啊，自己啲取向啊，細路仔讀書唔使講啦，根本就冇乜啊依戀翻自己嘅國土嘅。 嗯， 咁呢啲你咪當佢華籍啊、 嗯， 啊，所以要考慮啊。另一方面咧，有啲洋人咧，根本上除咗娶埋呢個華人太太之外咧，那個生活咧唔好話揸筷子叻過你啊，啊打麻雀醒過你，仲根本上佢啲投資啊嗰、那個。心咧都喺翻晒呢度噶啦。若然佢祖家同呢度咧有乜嘢衝突嘅話咧，好、 嗯、 明顯佢嘅選擇，大家都睇到噶嘛。咁、 嗯、 所以淨係國籍咧就唔係一個好決定性嘅因素嚟嘅。咁、 嗯、 啊，聽其言，觀其行啦。咁、 嗯、 至於報紙寫嗰位，唉，你嗌佢做先算啦。佢點會啊？因為效忠問題啊，大家希望了解詳細啲。 好啦，咁啊，大壮咪头先咧就讲到话咧，如果主动去举报人哋嘅行为咧，都有减刑噶啦。 系啊。 咁但系嗱，头先用翻阿某甲嘅例子啊。 哦。 阿某甲咧就喺呢个国安法生效之后咧，就举报啊某月。咁但系某月咧犯罪嘅日子咧就喺个国安法生效之前、啊，咁又有冇得减咧？ 吓、啊，问埋啲咁撩楞嘅问题嘅，嗰条例都未生效，咁唔应该阿月可以喺。立例之前犯法嘅，啊唔系、啊，有啲人讲话有冇追诉力、啊， 系咯， 咦又唔系添，某某议员就话即使冇追诉力咧，法庭都可以参考翻之前 啊，嗰啲行為嘅喎、 嗯。 咦，未立法都可以犯法啊？哇，阿克勤咪好驚 嚇？點解啊？ 嚇，嗰首歌 哦，踢波嗰只 係咯，咁話喺啲酒吧乜嘢食肆唔好隨便播啦。 我諗啲手機鈴聲都要轉轉啦嚇。 係咯，咁啊播出嚟即係俾隔離聽到舉報啊嘛。 其實又真係唔使諗得咁複雜咁驚嘅，我覺得 應該就唔使驚嘅。不過好多時香港人咧見啲有乜變化咧，通常兩個反應嘅、嗯，一係就係處變不驚啦、嗯，另外一種咧就發提壇去應變啦。咁啊好快脆就好似嗰啲叫咩分子啊 molecules 咁樣震一輪咧，就穩定翻噶啦。希望香港係咁啦。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大狀威， 唔該 Bobby， 晨光大學。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指信全落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之前寻觅最真，神光帝一笑。 唔該曬 ，Barbie， 唔該曬大壯咪啊！咁啊，七點半鐘之前啊，再睇埋呢一個嘅天氣係點啦嚇，大致多雲同埋炎熱嘅，有一兩陣嘅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啦。咁啊，市區啊都熱，最高氣温去到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添啊。咁啊，吹和緩嘅西南風，咁啊，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酷熱，不過局部地區都係有驟雨嘅。而家30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0%，聽聽七點半鐘嘅新聞簡報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对于有人提出由行政长官委任一批指定法官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或损害司法独立，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话。司法機關並非獨立於政府外，亦非與特首並排。司法獨立是代表法官處理案件時不受行政機關、立法機關、中央政府或媒體等干預，而獨立運用法理的理解和政工作出判斷。譚慧珠接受亞太法律協會專訪時表示，根據基本法，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會推薦法官人選，行政长官对法官有最终任命权，两者并非对方的橡皮图章。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会按职权作判断，行政长官有实质的任命权，外界不应该认为行政长官无权任命法官。本港在星期三新增24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涉及19宗本地个案，包括8名港泰护老中心的院友和员工。累计确诊个案1323宗，有6宗个案怀疑涉及坪石村的宾记粟面美食和佐敦新发茶餐厅的群组，其中一名55岁的士司机正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另外一名确诊女子在鲗鱼涌华兰中心的百佳超级市场寿司档工作。有5宗的感染源头不明，包括住在慈政村的一名男子、荃湾湾景花园的一名女子及港岛礼顿山一名男子。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不少的本地个案找不到源头，担心若果有所松懈，个案会以倍数激增，相信是收紧社交距离措施的时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同碧咸傾生意嗰間公司都有啲濕滯。好啦，唔好講嗰啲花邊嘢啦 ，focus 講下體育先。喂，講一場隔夜波俾大家聽下，因為呢場波咧值得講啊。原先咧以為咧 AC 米蘭咧就會輸俾咧祖記噶嘛，講緊咧就係 AC 米蘭對祖雲達斯啦。咁啊 ，AC 米蘭主場迎戰咧一哥祖雲達斯啊，憑住咧係佢啊戰神啊伊巴謙莫域啊一射一傳咧啊，即係。四比二咧反勝咗祖雲達斯。 係啊， 哦，你真係估唔到，其實咧計排名咧 ，AC 好似排第七定係排第八嘅，即係中游位置啦。咁祖記當然係叫做排第一啦。咁佢祖記嘅鋒線又有斯朗咧，有大巴拿，其實大巴拿都好鬼 fit 啊咁樣。啊，你又真係估唔到，伊巴謙莫域呢啲通常為啖氣咧，懲罰一下下一代啊。咁即係對比斯朗嚟講，伊巴啊算係佢嘅前輩 嚟㗎嘛。係 啊，佢突然間呢啲。啊，越老越可爱啊！成日都话呢啲啊，老姜有火，突然间大爆发咧，就啊令到球队咧可以啊吓，即系赢到祖记咯。咁啊，其实咧，你睇翻咧伊巴谦莫域咧一签 AC 米兰嘅时候咧，佢曾经有讲过咧，话可以咧帮 AC 米兰攞到冠军嘅咁样。咁当然依家承诺就未必兑现得到。 哦，不过佢而家又讲第二句， 系咩啊？ 他说如果我不是受伤我场场出到的话是 AC 米兰是攞冠军。 哦，那可能真的有机会，因为你现在说的是4比2去赢这个祖云达斯。 4比2肯定不是只是运气，是真的技术来的。 是 的， 是 的。是吕布真系吕布， 吕布真系吕布，即系所以我有即系球场上边有好几个人，我系特别欣赏嘅。除咗因为佢已经38岁啦，即系以足球员嚟讲系一个高龄之外， 老将黄忠咁样，你谂下， 其实咧黄忠诶射箭啦，伊巴射波啦咁样，咁但系因为佢个把握能力真系好强啊，有阵时咧机会临到喺你嘅脚嗰度咧，其实得一次至到两次嘅啫，好多时。但系你能唔能够将嗰一两次嘅机会咧变化成为一个入球咧，就系伊巴值钱嘅地方，同埋佢把握能力强嘅地方咯。 系啊， 咁当然你有好多球评家实会觉得，喂阿 O 你赞伊巴赞得咁紧要，佢啊有阵时争顶头槌嘅时候啊，啲争头啊好喇喳噶咁样。又会掹下人哋啲衫噶， 马拉多纳都有魔鬼之手啊， 球员 魔鬼脚上帝手， 总有佢哋自己呢啲叫做小动作嘅，我只能够讲，再好嘅球员咧都会偶尔插下水，例如美斯系咪先？我都有见过美斯插插地水，一入到十二码区，好似想跌想跌咁样咧。咁呢啲只能够讲系技巧啦。即系小白都有讲过一句说话，就系话即系。欺骗到球证都是一种艺术嚟， 系啊，唔系我讲嘅，大智慧讲嘅， 大智慧讲， 唔系而家叫大空翼嘅，而家 系大空翼啦，要用翻日本，即系等于我哋唔好讲比卡超，要讲宝可梦啦，系啊，依家要讲宝可梦啦，唔可以讲比卡超，唔同噶，时代唔同咗，即系叮当同哆啦 A 梦咯，咁大家与时并进啦， 我所以我都系会叫翻佢做皮卡超咯， 系啦，咁样啦。Anyway， 好，咁啊，转个角度讲埋，喂，今晚咧都有一场咧英超嘅压轴尾场啦，讲紧压轴尾场咧就唔系话，喂，踢完呢场就系咪拜拜？唔系，只不过咧系英超快车入面啊吓，咁啊，今日咧要睇呢一场赛事咧就系阿士东维拉咧对曼联啦，咁啊。今晚咧英超嘅压轴尾场啦，飞到漏油嘅曼联咧作客阿士东维拉啊吓，咁啊，其实维拉咧就上届咧就凭住啊呢个升班附加赛咧就去到啊今季啊重返英超啦，咁当然唔想做呢、這个升降机嘅，咩叫升降机咧？就系、是。今年咧就喺英超，下年咧就降翻落去次一级嘅联赛，跟住咧佢又再打，下一年再上 英超，又上英超， 再上再落咁样啦吓，咁啊最唔想就系、是有呢啲事，但系咧偏偏咧复赛之后咧就要面对魔鬼嘅赛程啊，咁啊阿士东维拉咧就有对嗰啲全部都系强队咧，包括咧今晚会对嘅曼联啦，咁啊之前啊譬如车路士啊、狼队啊、利物浦啊吓，咁啊今场咧又要啊迎战另一支咧抢分争前四嘅曼联啦。应该是空多吉少啦咁样，咁啊呢个咧就是报章嘅说法嚟嘅啫。我自己嘅说法咧，我觉得阿士通维拉咧今日咧绝对有力爆冷啊吓。咁啊亦都因为你都知道季尾咧成日有啲好古怪嘅球赛结果，同埋咧阿士通维拉咧佢护级咧大过天啊咁样。咁你当然话喂曼联系 fit 到漏油啫，我自己觉得阿士通维拉可能主场咧。突然间迎来一个咧惊喜嘅胜仗啊吓，咁啊呢个系小弟嘅估计或者揣测嚟嘅啫，咁究竟呢件事会唔会有机会发生咧？ 阿士东维拉咧，即系重启赛事之后咧就 兩和三負 喎、啊，係啊 係啊，其實就咁睇戰績啊，真係都幾曳下。 係啊，一定係睇曼聯嘅。如果睇戰績就係、是、 曼聯最近又踢得好啦。 係啦、啊，咁啊保羅普巴咁啊，即係嗰幾位球員都係好認真咁去 上曬鏈咁啊，佢哋個個都 係啦、啊。只不過我有陣時覺得有啲球員咧，或者有啲球隊咧，叫做咩？知恥近乎勇啊！哇！如果下年真系要降班嘅话咧、嗯，维拉咧又会损失咗好多嘅叫做赞助嘅资金啦。 系啊， 咁所以咧，佢哋咧应该会博除俾心机踢，再加上咧，其实维拉咧冇乜球星嘅，佢哋好多都系本地嘅球员咧，咁啊令到佢哋咧即系想踢逆境波嘅能力咧，可能会有机会去增强啊吓，咁啊呢个都系大家需要留意住嘅一个情况啦。咁啊，其实咧啲足球啊，依家就算你话疫情最严重嘅美国咧，一阵间朝头早八点钟都开翻波啦。咁所以其实球场入边咧，暂时咧 touch 啦吓，未有啲咩确诊咧，我觉得系有机会各个联赛咧，其实都控制得几好。 我觉得系好彩啫。有个人嚟讲，唔系，即系啲疫情真系好严重。你睇下美国 啊， 日日都过万咁样，咁你仲要夹硬坚持重启翻嗰个嘅足球赛事咁样，其实都系有啲危危地。 啱啊，我赞成小白嗰个讲法嘅，但系我都信系好彩嘅，我亦都信佢哋都好俾心机同心抗疫。 系呢、這个肯定系嘅， 呢个 如果再戴多啲口罩会更加 好。系啊，你其实世界各地嗰啲重启翻啲联赛咧，你个感染嘅几率其实真系好高。当然你话、嗯、喂球场系 open area 嚟嘅、啊，有风嘅、哦， 咁又话球场又冇乜人，咁而家唔俾入去嘛？ 系啦，即系你话喂啲教职员或者球员职员全部戴晒口罩嘅，咁但系你知道、嗯、其实我自己睇复赛过程之中，我睇翻好多联赛咧，其实好多球员都仲有掠口水。 系啊，你带大 Zoom 去，其实都见到系佢哋真系有咁做。 系啊，佢哋有掠口水，或者咧， 不过我又见到有啲系上嘅时候就停咗嘅， 系啦，同埋佢哋咧嗰啲抹汗咧，佢哋飲完水之後咧，首先共用飲一支水啦，喺龍門口嗰度有啲聯賽啦，我唔個別講啦。另一啲咧就係去到龍門口咧，即係大汗淋漓啊嘛，因為真係好鬼熱嘅依家咁樣，跟住佢哋咧即係好似拍緊廣告咁樣， 嗯， 即係嗰啲能量飲品嗰啲廣告咁樣，出曬汗咧，跟住揈啦，好似啲女仔咁樣，即係揈啲頭髮，有啲人啲頭髮 好似狗仔沖涼咁啊，揈曬水出嚟， 係啦，揈曬啲水出嚟啦，跟住其他人其實可以。 系啊，沾染到噶， 交换到一啲液体嘅一啲状况啦。咁当然我唔系嗰啲病毒专家或者医学专家，我唔知汗液啊或者分泌会唔会影响到或者传播到。 而家都话空气都唔知系咪传染到咯。 系啦、啊，咁 叫世卫。 咁但系哇，其实真系几高危啊！你谂下，以英超咁频繁嘅赛事咧， 系啊， 佢真系一晚同你踢紧咁多场。譬如琴日 J League 咧，系踢紧十场比赛，一个晏昼之间踢紧十场，咁真系冇事冇干咧，大家当系大步揽过，继续欣赏球赛、嗯。但系一有事嘅时候咧，我都几建议咧，系应该暂缓一下吓，同埋咧暂停一下，即系关于球赛方面啦。当然系咁啊。头先讲过啦，即系阿士东维拉对曼联啦，其实唔止嘅，仲有两场嘅。咁啊，班尼茅夫咧就会对热刺，咁啊，爱华顿咧就对啊呢个修咸顿啦。热刺上唔上到去咧，前六咧就要靠呢铺啦。咁啊，热刺咧应该个刺针咧要吉爆班尼茅夫咧，咁就可以咧爬过阿仙奴同埋狼队啊，有机会。要睇翻积分榜咧，就再同大家咧可以讲翻多少少啦。咁啊，香港方面疫情继续严重啦，咁啊，即系开始要睇下嗰啲康文署嗰啲系咪又要再度封场啊，再度攞翻嗰啲龙门走啦，即系将啲龙门搬走佢，同埋喺个篮球框嗰度咧加翻个 T 字，等你射波嘅时候咧，个波咧都跌唔翻落嚟，晾住喺个篮球框嗰度啊吓咁样。咁啊呢啲个人卫生啊，同埋防疫嘅意识咧，希望大家咧近排咧真系提高一下啦。喺做运动嘅过程之中，如果你系跑步啊都戴翻个口罩啦。特别譬如你去到泳池游水啊，咁即系做晒全副装备嗰啲个人卫生嗰啲先好落水啦。咁啊上水嘅时候又系用啲酒精搓手液搓搓只手啊。咁甚或乎喺更衣室嘅时候咧，尽量都快速少少啦，唔好磨咁耐啦。咁样呢个咧都系令到大家咧可以同心抗疫一个方法嚟嘅。 系啊，嗱，再睇埋咧西甲方面，仲有一个咧即系比数啦。苏亚雷斯啦，巴塞隆拿嘅苏亚雷斯一战定江山啊，赢咗爱斯宾奴啦。咁不过帮唔帮到佢喺联赛上边咧就爬过皇马咧， 未必啦，应该系嘛， 唔得啦，暂时。咁而家咧就皇马咧，咁见到咧就踢34场啦，77分。咁巴塞咧踢多一场嘅35场。 不過個分數咧都仲係爭一分，76分。咁、哦、所以呢個四分嘅距離咧，如果皇馬下一場贏埋，其實都仲係繼續四分距離嘅。 係 啦。咁另外如果你話本地方面又點啊？咁啊頭先話個康文署嗰啲球場都要等緊咧，就再進一步嘅消息啦、 嗯。 不過咧再睇翻啊，進鋒足球會啊，咁啊喺社交平台嗰度宣布咧，已經獲得咧就足總啊確認啊新球季會升班， 哦、 啊有呢個資格啦。咁啊意味住咧呢一隊港甲嘅一哥啊，將會喺11月展開咧就係港超聯嘅比賽入邊正式亮相啊嚇。咁、 哦、 到期時咧港超聯咧雖然就多翻進鋒啦， 但係大埔同埋元朗就唔玩啦， 所以暫時仍然咧係得九隊嘅，小心啊！ 係啊，哇！ 소리가 들리면 그땐 내 숨소리가 가빠져 그래 꽤나 오랜 시간을 나조차도 모르게 너는 날 물들여갔나 봐 어느새부터일까 나의 시간은 너를 따라 지도 않은 넘는 날이 벌써부터 겁이 나 거짓말 같은 너에게 다 정해지는 나를 보면 너 뭐가 있는 걸까 왜 자꾸 나는 너를 따라 변할까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my everything 더 많이 많이 曲啊，咁啊嚟自金秀贤嘅新剧啊，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嘅歌曲嘅 Hazel 嘅歌音乐叫做咧就系 You Are Cold。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 好啦，出面啊30度嘅气温啊，继续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事啊，早晨啊 ，Barbie， 早晨小白，喂，作为爹哋嘅你咧，我就知道你好中意咧，好多嘢都带埋小朋友一齐去啦。咁、 啊、 但系咧，有冇谂过咧？嗱，你个仔咁细个啦，有冇谂过短时间独留佢喺屋企咧？ 冇啦，犯法噶。 嗱，正常嘅就咁样谂啦，系咪先？就算啊，唔系关条法例事啊，为人父母应该都唔够胆独留个子女喺屋企啊。 系啊，因为咧，其实政府嗰啲宣传片咧， 嗯， 哇，又影到咩个公仔 跌公仔系啊， 嗰啲其实个心咪嚟一嚟嘅、 啊。我都系啊，其实净系听到跌咗个公仔嘅噗一声，然之后听到小朋友喊咧。啊你已經覺得好多人驚。 雖然我住好低層，就唔使驚有呢個問題。雖然但係咧，佢自己佢屋企咧，實在想像唔到咧會發生咩事。 嗯， 係啦，咁所以有人睇早啲。 因為太多嘅危險性，即係屋企始終你話撞親好，或者係夾親好。 佢無啦啦喺屋企扮超人，跟住喺梳化嗰度咁啊跳落地，咁佢都可以扭親㗎。係 啊，是是太多啦。因為總之咧，如果佢喺一個空間入邊咧係自己一個人嘅話咧，咁就已經係非常之多嘅隱憂啦、 嗯。 我相信咧，大部分咧為人父母嘅咧，同我哋咧都係一樣嘅嚇。咁不過咧，今次就講咗一個另類嘅媽媽啦，係嚟自日本東京呢一個東京都大田。前区一个单亲妈妈，咁佢咧就为咗咧要去到呢个鹿儿岛县咧，同个男朋友相聚， 咁远啊， 冇得人惊、 啊， 所以咪去咗八日咯。佢去咗八日咧，就竟然咧将个三岁嘅女咧留喺屋企。 哇，咁好差、啊。 嗱，你谂下啦，你话你将个30岁嘅女留喺屋企，你都话 系咯， 三岁啫， 三岁， 我谂佢开雪柜都冇力啦，系嘛？ 有咩识啊？ 又唔识煮嘢食，又唔识斟水饮，又唔识自己攞嘢食，基本上系好得人惊嘅一件事嚟。 去厕所都未必识啦，系咪？ 系啊，即系我觉得佢个自理能力根本就唔足够啦。第二就系其实就算你话关唔关自理能力事，本身喺屋企嘅咁多个危机已经系暗藏咗喺度，点解会可以咧？即系够胆放心将个三岁嘅女留喺屋企咧？咁结果咧？呢、这個悲劇就發生咗啦！ 哎呀， 因為咧個女童最臨尾係因為肚餓啦，同埋極度脫水而死亡嘅。 呢啲咪真係悲劇咯！ 係啊，因為真係呢一個實在太得人驚啦！你話留喺屋企咁多日、啊，即係有啲人咧，可能我都知道咧。以前嗰代咧係會咁樣嘅，即係阿媽落去買餸先，你哋幾兄弟姊妹照顧住大家先啦，咁即係阿哥可能係十歲八歲咁睇住下低嗰兩個細啲啦，咁都會聽過呢啲 case 我細個都有即係咁樣嘅，即係可能同家姐留屋企咁樣，媽媽落去買嘢咁都有嘅，咁但係因為細個。啲法例冇咁嚴啊嘛， 係啊，同埋起碼真係考慮到你有足夠嘅自理能力，同埋相信你咧，即係可能都乖嘅小白細個咧，又唔會擒高擒低啊，又唔會自己入廚房搞啲即係利器啊咁危險嘅嘢啦，咁你阿媽都會放心，你兩子弟留喺屋企啦，咁都 OK 嘅。喂，但係今次講緊呢個個案咧，真係好得人驚啊，因為咧佢講緊咧，原來呢一個女士啊，即係留低個女嗰個女士咧，佢2017年嘅時候咧就同個女兒一齊咧就兩個人住啦，因為之前就離咗婚。 嗯 咁咧，嗰啲知情人士後屘咧就同警方都透露翻話咧，其實佢已經唔係第一次咁樣留個女喺屋企嘅啦。之前試過咧，成日都幾日啦，幾日就唔見一次，然後咧就一次過咧就可能幾日後先翻翻嚟咯。 嗯， 即係都已經係有前科啦。咁、但係咧就冇話好似今次咁樣走咗八日。即係可能你唔見兩日咁樣咧， 兩日係 個女都仲唔會話。唔会话即刻有啲乜嘢身体上面嘅，譬如脱水啊嗰啲咧，或者肚饿，可能即已经饿到极点噶啦，晕低咗咁滞噶啦。咁、但系就唔会话有严重脱水嘅。咁同埋咧，佢话佢成日都系单独留个三岁嘅女喺屋企咧，系早出晚归啊咁样啦吓。咁佢话呢个咧就系因为直至到咧去到有一次咧，即系6月5号到13号八日啦吓讲紧。然之后翻到屋企嘅时候咧。終於發覺個女咧冇咗呼吸，於是先至即時報警。 哎呀！ 跟住咧啲警護人員咧，即係去到去嗰啲現場嘅時候咧，就發現間屋入邊咧全部都係垃圾。咁你諗下有乜理由唔係啫？個女可能喺屋企。 又会炒到乱晒啦啲嘢。二来就系当佢肚饿嘅时候，可能揾到唯一能够识得开嚟食嘅系啲零食啊，容易撕开嘅嗰啲小朋友嘅饼仔啊，嗰啲包装袋啊。 都希望有嗰啲饼仔，但系就咁睇都未必有添啊。 系啊，咁而咧最后尾咧睇翻个验尸结果话咧，其实个女童咧唔系挨到第八日噶，佢根本上咧到佢发现佢嘅时候咧系已经死咗几日噶啦。咁所以话个外表咧虽然冇明显外伤，即系冇话跌亲啊撞亲咁，但系就有极度脱水嘅情况，同埋话个胃咧，即系验尸嘅出嚟见到咧，系乜都冇，即系连饼仔都揾唔到嚟食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好得人惊咯呢件事，即系竟然会因为个家长够胆留低个小朋友喺屋企八日咁长，然之后导致到呢个悲剧嘅发生， 咁所以家长都要留意住啊，即系小朋友咧，一定要有人照顾，咁啊先至得嘅，咁我哋都锡住佢哋噶嘛，咁点会咁样对待佢哋咧？呢、這个真系非常之唔啱啊吓， 系啊，即系佢自己咧最后尾咧都同警方解释啦，佢话啊其实咧，个女咧之前都唔系成日照顾得到佢噶啦，即系佢都有承认自己咧系有经常离家留低个小朋友喺屋企嘅呢一个习惯嘅。咁同埋咧，啲人就话啦，睇翻个女童咧，因为佢系压住个尿片噶，咁、但系因为你谂下八日、哦。 咁、那个女童又唔会自己识得换噶啦， 咁咪就系咯。咁所以其实哇，对于佢嚟讲咧，简直系所有方面嘅煎熬，又要肚饿啦，又要个身体俾个尿片噏住，好唔舒服啦。咁、然后又要即系冇人照顾啦，有啲咩遇到嘅惊啊，或者有啲咩搵人倾下偈啊，完全乜都冇、啊。咁所以呢一个就真系非常非常之恐怖嘅一个反面教材啊。我知道父母咧，好似我哋咁咧，绝对梗系唔舍得留个小朋友喺屋企啦。 系啊， 当你一谂到哇，如果佢惊嘅时候一喊，搵唔到爹哋妈咪咁点算咧？咁你只要自己一谂一谂呢一个画面啊，你都即系觉得哇，我去边我都一定带住佢啦，系咪先？最多我唔去嘅啫， 锡住佢噶嘛，你觉得啱啦，即系。最多咪唔去， 系啊， 咁你都要睇住佢噶嘛。 啊！但系呢一次咧，今次见到呢个国际新视野嘅报道，竟然可以由东京都去鹿儿岛啊，去八日咁样摆低个三岁嘅女喺屋企，唉、哎，真系有冇搞错啊？你话 系啊，所以如果你话即系一有啲咩问题嘅时候咧，其实佢都应该本身系搵人帮手， 系咯、 啊，譬如搵佢哋都有社区中心啊， 系啊，实有啲托管啊，或者有啲朋友帮到手噶。 系啦、啊，我当佢都冇朋友啦，唉、哎，净系有男朋友啦。咁啊，但系咁社区中心。 带个女去咧，其实 系咯，都一定可以帮到手啦。你讲得啱啊，带埋个女去啊，咁样系咪先？咁如果系真爱嘅，咁我又唔觉得个男仔会嫌弃个女啊。 我净系觉得真爱嘅话咧，我都一定系将个女摆第一位咯。 系咯， 有乜理由会咁？ 即系证明我同你咧都系会锡小朋友先嘅， 好 多人都系一样嘅，谂咗小朋友先，安全啊，锡佢啊，咁样其他嗰啲咧就。冇所谓啦， 系啦， 锡住小朋友最紧要啊吓。好啊，出边啊30度嘅气温啊，呢个时候先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喺法国接受心脏手术之后回国，61岁嘅库里巴利2017年担任科特迪亚总理，今年3月被科特迪亚执政党指定为候选人，参加年底举行嘅总统大选。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506点，升6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17美元，卖出1,809.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28，瑞士法郎0.938，加元1.351，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兑美元1.134，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658。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系多云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就挤塞，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在新界元朗的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就挤塞，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周末有情人玩得好认真。 崔杰彤同你玩个游戏啊！ 唔好啦，思芬。 二拣一，唔准谂，即刻答。拍拖拣圈外人定圈内人？都话唔准谂咯， 我认真答啊嘛。 平时我哋爱情读心思嘉宾唔认真咩？佢哋谂得好快噶噃。 不过讲到认真都唔及我哋嘅听众，因为佢哋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都会听神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啊嘛。 嗯，咁你答得未咧？ 读书、食饭、瞓觉，我个规矩就系冇规矩。是我爹哋妈咪话的。 天生天养究竟是还子女表达自由，又或只是将教育变成母掩鸡笼呢？电视纪录片集《出位家族》，今集从英国一个家庭一探究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啊，真係越嚟越覺得呢，好彩我哋有天文台，同埋天文台入面有好多高級科學主任。我真係望住呢一個呢喺直播室嗰個天氣告示板呢，都30度嘅高温啦、啊相對濕度 80%， 但今日係冇即暗示啊，依家係冇酷熱天氣警告，尋日就29度都已經有啊，啊，即係呢啲都係要交俾啲專家去幫我哋呢去評段呢一个嘅天气状况系点？不过呢个时候可以话俾你听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依家咧就系嚟到星期四嘅早上啊，8:09，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彭仔程振鹏，仲有两位拍档喺直播室嘅，有阿 O 啦， 系早晨彭嘅， 同埋 Barbie， 早晨啊。 好，今天咧呢一个嘅天气喺预测方面咧，就天文台嘅不论是否高级科学主任咧，都已经系呈现咗喺我哋嘅直播室嘅天气告示板当中，可以阿 Barbie 咧话俾听众听啦。 系啊，嗱，今日咧大致多云同埋炎热嘅，咁啊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咁啊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咁啊讲埋啦，咁啊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系局部地区咧都系有骤雨噶。 系呢排都系咁样， 系 啊，即系时晴时雨啊，仲要咧 突然间落起雨上嚟，都系比较大粒嘅啲雨吓。咁希望冇影响到你啦。咁今天咧呢一个嘅日子方面咧，就系七月九号星期四啊，但系农历咧今日就五月十九嘅。咁啊望下咧，呢个通胜话今日咧都适宜咧就系治病求医。啊！呢一啲嘅事情，咁至於忌咩咧？啊，今日啊忌嫁娶出行嚇，咁、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嚇。咁啊，即係阿歐都比較靜啲今日嚇。 係啊，因為個市又回翻落去啊。係啊，個市又回翻落去。 咁賺夠咧，可能有啲朋友。咁究竟個狀況啊，整體係點樣咧？當然咧，都要請教一下啲財金達人先得嘅。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这个大市的走势呢都 是经常是这样的，上上落落很正常的。是 啊，是好像潮汐的涨退这样。不过呢怎样可以掌握先机捕捉形势的话呢，就要请你我们的股评人朋友啊，倾下偈先啊！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今日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彭仔好，早晨观众你哋好。 嗱、过去嗰几日咧，大市都升得唔错啊吓，咁、但系咧，琴日好明显咧睇到啊，港股方面咧个成交咧就跌翻落去啊吓咁啊。 点啊？二千之前就二千亿， 系啊， 而家所谓跌翻， 系啊，跌翻都跌翻啲噶啦，系啊。在个资金流向嗰度，咁啊睇到叫做隔晚美股咧都有得升啊，升177点啦。咁啊，港股方面有冇机会咧再向上啦？睇到咧，哇27000啊，定还是咧守好咧26000点咧，其实已经好好啦。交俾 Dicky 帮我哋睇住啦。 看看先 好，咁啊，即系都知何从说起啦。因为咧有阵时股票市场呢家嘢咧吓，实体经济表现咧。就唔係話即係話早咗定係遲咗咁簡單，有陣時咧感覺上嗰個背道而馳之感咧係越嚟越強烈嘅。咁當然頭先阿歐都講到啦，美股都再創近期高位啦。講緊高位係 Nasdaq 啫 ，Nasdaq 收市係次新高，即係第二新高。咁但係咧，即係道指當然咧就仲有段距離啦。咁亦都因為咧美國股市都係淨係啲新經濟股帶動，即係又係嗰啲 Apple、Amazon Netflix 嗰啲咁樣啦。咁但係你話翻到嚟香港又點咧？咁嗱，真係唔可以完全忽視嘅呢樣嘢，因為即係而家講緊即係新冠肺炎疫情咧，即係全球確診人數12000，死亡人數55000，香港亦都開始有零星嘅一啲本地感染個案。 個形容字眼第三波啊，叫嚇。 係啦，被形容為第三波。咁所以咧，即係我又覺得唔可以完全漠視而家呢個實在嘅情況嘅。呢個第一點。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另外一個指標，呢、這個亦都我經常講就係話，港匯強，港股點啊？冇得弱咯，咁所以近期大家亦都見到，當新聞睇到話，哇，日日都真係接到冇停手，跟住金管局嗨，咁嗰啲港元出嚟嘅時候，如果見到呢個情形咧，港股真係冇得點跌嘅喎，咁呢個亦都係好客觀嘅現況。咁但係你話去到而家呢個水平係的而且確，港股喺近日都叫做真係出現一個明顯嘅突破。有幾個阻力位咧，我都好睇重，亦都因為咧。好接近嘅三個都分別係250天線啦，講緊恒生指數嘅啦，講緊咧就係由高位，你當29000跌到21000啦，反彈，所謂我哋好相信嗰啲黃金比率0.618啦，咁以至到三月初咧，恆指有個下跌裂口，全部都係嗰啲位，而啱啱好而家叫做技術上咧係啱啱突破咗嗱，但係突破完之後咧，過嗰兩日就有啲反覆啦，就落翻嚟，就啱啱就喺呢個位置度增持。咁當然見到 A 股尋日都係即係呢段時間啦，或者過去我都講，我好相信 A 股會跑贏港股啦，甚至乎繼續都會做好。咁唔好講多，你淨係經濟復甦嘅憧憬，同埋見到個別啲舊經濟行業。 出嚟啲數都好靚、嗯，已經好幾一班。咁、嗯、所以咧，即係內地股市做好，而最後帶動埋港股咧，咁係好顯然而見，亦都好合情合理嘅。咁、嗯、但係問題係去到而家呢一秒咧，我都會覺得，即係 A 股都有少少好似即係要唞氣啦，即係升到嚟而家。咁、而個港股突破嚟呢啲高位，我覺得佢可以企多26,100，即係頭先我講嗰三個阻力嘅位置，而家已經成為咗達到的目標呢，咁我覺得就真係去到呢度可能要停一停頭一頭。咁當然夜期係高收嘅，咁所以港股今日都有望係高開，咁、但係未必多啦，即係百零點嗰啲咁啦，因為都係嗰句靠嚟靠去、又係靠騰訊，咁又係其他啲新經濟股，但係嗰啲經濟股又唔係恆指，喺恆指裏面嘅匯豐尋日都顯著咁下跌啦。呢隻、我就繼續都唔睇好㗎啦。 明㗎，明㗎，明㗎， 都解釋過㗎啦。咁但係你話呢一個港交所咁的而且確亦都不能不睇好，因為始終即係啲中概股回歸將會係一個大趨勢。咁但係而家呢啲價咧嚟到即係目前呢啲位咧，亦都叫做反映咗呢啲利好嘅預期同憧憬。咁所以咧，我又覺得即係停一停，唞一唞，高位整固下先啦，係咁樣。 但係高位整固咧，其實睇翻成個技術分析咧，依家技術上都係進入翻牛市嘅，即係早前嗰特別係禮拜一二咧，睇到佢嗰個升勢咧，穿咗好多技術分析。 即係如果講話整固都太保守啦，咁 啊，係啊，會唔會係咁樣睇？即係阿 Dicky， 你覺得？ 如果你話講技術上，頭先我都講啦，嗰三個大位真係破咗噶嘛，咁冇得拗頸嘅。即係如果你話好傳統咁講，咁你的而且確係好技術性係進入咗熊市嘅，因為 牛市 嘅，即係離開咗熊市嘅。因為最簡單一個指標就係250天線啦。咁當然你話喂進一步確立。亦都傳統啲技術分析，雖然都唔係好重用啦，今時今日係咪？即係而家一個一牛市同熊市可以喺三個月裏面出現曬嘅，咁即係同以前嗰啲點樣數浪啊 ，A B C 啊，一二三四五啊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啊，我覺得都冇乜意義噶啦。咁但係而家呢一秒鐘，你真係要評論，咁的而且確好似歐咁講係牛嚟噶喎，咁但係問題呢個牛係慢啦，係快，因為瘋狂啦，定係其實好快又變翻就啤啤咧咁樣？我覺得呢個係個關鍵咯。咁但係的而且確冇得包拗頸嘅，即係好似早前咁，點解升到咁勁之後開始又突然之間有翻啲回吐咧？前兩日咁冇辦法噶喎，咁因為我哋香港個市場個嗰個即係感應亦都係永遠都係噶啦。當一啲大規模嘅衍生工具嘅倉位被倒破之後咧。即係啲熊證大規模被收回咧， 殺熊 咁係啦，咁即係殺完曬啲熊咧，咁跟住又好似有翻啲咁，即係全部殺曬，咁跟住又回啦，回完咧又定翻啦，咁即係呢個都係個股票市場嘅定律。咁但係問題係企唔企得穩係一個關鍵。但係如果你話從而家近期嘅資金流向啦、港元匯率啦，仲要大家都收到10,000蚊之後又出翻嚟消費啦，咁呢啲都係利好股市嘅。不過真係有啲論盡就係話，即係香港嘅感染個案又再次回升，咁所以即係呢一個會係有少少唔可以完全係漠視嘅。咁當然同啲新經濟股或者我經常都評論嘅，或者我睇好推介嘅，由騰訊開始到平安好醫生啊呢啲，其實就冇乜關係嘅。即係所以我諗即係繼續都係新經濟股即係帶動個大市，或者係獨領風騷咧，這個都。暫時都係仍然係咁嘅狀態，咁雖然佢哋嘅估值都唔低，咁但係冇辦法，即係全球嘅資金都仲係追捧緊呢一類嘅股份。 咁但係咧睇翻如果港股方面咧就算話連日嚟咧個市況都好似幾向好咁樣啦，但係呢一個嘅航空股業方面咧都真係冇乜起色，咁尤其是我哋睇住呢一個國泰咧即係就算政府注資打救之後咧，那個股價都係冇乜起色啊嚇。咁而家睇翻尋日。收市都要跌超過2%啊咁，如果係有啲散户股民仲係揸緊呢個國泰嘅，咁個前景係點樣形容好呢？有啲文章嘅形容黯淡啦，究竟呢一個狀況可唔可以有起色咧？定還是而家疫情又咁樣嚇？睇怕都 有冇機會真係可以飛得翻起啊？國泰 Dicky。 即係而家講緊 I can fly 係無論係啲航線同埋個股價都有啲困難啦。當然啦，喺早前佢哋宣布個大規模重組計劃嘅時間咧，其實有一道逃生門俾過大家嘅，就係嗰一刻咧，係個股價都好顯著高開。咁當然啦，有新嘅重組方案，有注資嘅方案，有貸款方案，咁起碼都係即係講得直接了當啲。 即係唔好講多，吊住鹽水都起碼唔使死先啦，即係個比喻。咁但係你話喺呢一刻咧，即係我哋再評估，即係新冠肺炎疫情喺全球肆虐嗰個狀態咧，咁呢個都非戰之罪，即係唔係話國泰想唔想飛？即係始終我唔係搞笑，即係你唔係香港飛去九龍新界去澳門啊，即係你而家講緊全球啲航線喺而家呢個疫情，頭先都講個數字啦，即係好驚人噶啦，都已經千係啦，即係死亡都55万啦，咁即係都好好無奈嘅現況啦，12万嘅確診，咁所以喺可以評估嘅預計嘅將來咧，我諗都好難會可以回復翻正常嘅航空服務，咁所以喺未來即係你諗下，哇！真係原來。燒銀紙嘅已經係做咗咁多啲即係話即係所謂嘅開月節流嘅安排，開完開唔到啦而家，咁但係每個月都真係仲要燒20亿，咁所以即係我諗佢哋管理層可以做嘅都做曬啦，咁亦都個方案亦都提咗出嚟，但係問題係大家都會覺得，咁既然短期冇憧憬嘅，咁個股份就真係沽咗出嚟先得啦，即係所以佢股價亦都。即係個方案完咗之後，反覆都偏遠，亦都再創近期低位。咁但我只可以講就係話，我諗去到呢一刻，即係航空股都有個穩率嘅。即係如果正常嚟講，我哋都會睇下佢嗰個每股嘅帳面淨值，相對於佢嘅股價高過一倍，咁當然係股值高啦。但係如果而家呢刻國泰係即係低過一半嘅，咁即係其實係一個好低殘嘅股值嚟嘅。咁但係問題係，即係如果你話喂，我而家呢刻買入去，咁你就真係要個心理準備，你要等好耐，即係可能要等到。復飛就嚟有望啦，咁即係大規模復飛喎，唔係一隻兩隻嗰啲喎。 但係邊個知幾時大規模復飛係咪先？ 係啦，即係呢個啫。 你要對佢好有信心。 你睇而家美國咁樣個確診人數日日幾萬幾萬咁笠上去，即係唔通你而家你會想去拉斯維加斯咩？係啊，佢個海洋唔係海洋，佢嗰個迪士尼可能會開翻，但係你都唔想去啦。咁但係所以即係而家從呢一個角度去講嘅話咧，我諗。都是扯戰者走，即是冇得分析的，因為冇人會知道個疫症幾時會離開。咁當然唔會話等佢完全離開之後，呢啲港股先反彈，但都亦都再次引證，其實阿股神都係叻嘅，即係佢一早 就早沽曬啲航空股係咪啊？ 係。 咁使唔使跟佢買天然氣啊？ 咁你要有佢咁大嘅组合，你先可以 快乐 咯。 系你要讲下笑啫。好啦，咁有听开呢个环节都知道 ，Dicky 咧晨早就叫大家将头先佢越讲越嬲嗰啲国泰啊，同埋汇丰咧，应该换码变做 ATMX 啦。连嗰个小米琴日都追落后升翻上去啦。不过今日咧， 呢只都系我过去都有讲过噶啦，话有机会试翻去啲招股价16蚊，咁都越嚟接近啦。 喂，但系佢升唔穿佢个招股价17蚊呢个，系一个阻力。位同埋蟹貨位嚟，你講開又講， 係啊，我講得冇錯，即係一路上翻嚟，而家去到16蚊都已經好似頂住咁，距離招股價即係好似感覺上近在咫尺，但又爭啲咁，但唔好忘記喎。佢真係10蚊起步嘅啫喎，即係早買，所以嚟到呢啲水平，我都覺得收貨啦嚇，即係。有時你潛水咁耐嚇，水面係好鬼大阻力嘅，即係 係咁啊！即係今日講住咁多先啦 ，Dicky， 仲想同你講只騰訊，不過我哋留翻聽日先講，好唔好？ 聽日啦， 好嘛？好，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啊？ 本人冇持有嘅，多謝彭仔，多謝 好。好，聽日再傾，拜拜。 好，拜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10000蚊现金发放计划已经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出年年底，快点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B B 唔好 ，Bobo 都唔好，定 G 字好呢？ 哇，乜你咁花心噶？又 B B 又 Bobo， 你学一下啲眼镜猴啦，佢哋好专一又忠诚，一生中只有一个伴侣。 就算伴侣去世都唔会揾过第二个噶。 你唔好以为我唔熟眼镜猴、啊，我知佢哋系世界上体型最细嘅猴类动物。全世界一共有八种眼镜猴，全部都系喺东南亚，包括印尼嘅苏拉威西岛。 咁你知唔知佢哋除咗有一对又圆又大嘅眼睛，仲有啲乜嘢特征啊？ 鼻短，有一条又长又幼嘅尾巴，嗅觉差，有五只手指同埋脚趾，方便佢哋捉昆虫嚟食。 仲有啊，眼镜猴属于夜行性动物，所以日头咧几乎都系用嚟瞓觉嘅。 我仲听过、啊，有研究发现眼镜猴单一个眼球嘅大细就同佢哋嘅脑袋容量一样大。 个脑大定细唔重要啊，起码佢哋专一啊。 啊，讲到咁远、啊，等我解释翻先。我讲嗰啲 B B G G 系我帮我只狗女改嘅名啫。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试分 二台通识六十秒。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疫情之下，家长要以身作则，时刻保持社交距离，严守良好的卫生习惯。照顾好自己，先有能力照顾家人，同时亦成为孩子的防疫好榜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 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阿欧咧，依家好忙碌咧，就接啲听众问股票嘅电话啦。咁、直播室咧就换嚟有阿小白。 早晨啊，彭爷。 系啦，有啲咩？要话俾阿彭爷爷听啊！ 而家 芭比都知道啊！ 我哋咧成日都话抗疫啊，好紧要啊！而家更加紧要啊，系咪先？又话多咗好多啦，咁样大家都担心。 又要再次抖擞精神啊！ 系啊，我哋参考一下咧，喺外国唔同地方咧，佢哋一啲嘅叫做当地政府呼吁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关于系咩嘅咧？关于做运动嘅。 哦，日本方面点样啊？ 日本方面系啦，做运动好紧要啊！ 代言 衰猪嚟嘅， 系点啫？ 好啦。咁佢哋咧就話到啦，原來咧抗疫期間都希望大家增強自己嘅抵抗力嘅。如果你想去公園做運動咧，就記住提一提啲人啦，記住睇呢一個時間，同埋睇下咧到底多唔多人。多人咧就唔好去。如果去到公園咧，就揾一啲比較靜少少、人少嘅一啲散步道咧，先至開始咧就做跑步。 知呢、這個就係、日本佢哋對於日本。佢哋國民 冇錯啦，係一啲呼籲，係建議啊，呼籲啊咁樣。 即係做運動係好嘅，冇錯咧，要注意呢樣嗰樣。 係啦，咁如果你話我要留喺屋企咁點啊？梗係歡迎啦，留喺屋企都可以做運動嘅、哦。原來佢哋都推介咧好多唔同網上嘅平台咧，咁其實係教人做瑜伽啦，教人拉筋啦，咁希望大家就可以留喺屋企咧。如果你唔想出去跑嘅，就可以做呢一類型嘅叫做拉筋啊嘅運動啦。好啦， 咁佢講得即係日本政府去講呢一個咧，係咪即係代表佢哋自己拍咗啲啊？即係官方自己拍嗰啲， 網上面實在太多啦，佢哋都知道。 如果係嘅話，我使乜你講啫？ 我自己都識揾啦。 係啦，同埋上網啊，有好多唔止係拉筋添。 唔係啊，因為佢哋 suppose 係有啲人唔知道，原來網上好多㗎。 唔係啩？ 係咯，唔係 嘛？ 日本喎， 係啊，日本啊，大家唔好諗住日本咩都好啊嚇。好啦， 哎呀，即係你講我先信啊，小白。第二個講我都真係覺得，你唔抵得人啫。如果小白講咧，我就信啦。 咁又係喎，真係啊， 係咪權威好多啊？ 好權威啊！原來日本唔係咩都真係咁通咁通信嘅， 好多嘢都唔 發 達 㗎。 係啦，喂， 通信發達， 仲有啲咧都幾要留意住嘅啫。譬如如果你太狹窄嘅空間咧，就唔好長期留喺度啦，要保持空氣流通啦。同埋佢話到，如果咧即係想去探朋友嘅話咧，佢哋都鼓勵啊，就算做運動一齊做運動，望住個 cam 咧。都是望住个 cam 好啦，就唔好去人哋屋企，尽量咧就保持翻个距离最紧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全球新型肺炎确诊超过1100万，累计545000多人死亡。美国确诊病例超越300万，累计超过130000人死亡。总统特朗普要求学校必须在秋天重开，否则联邦拨款会被削减。特朗普表示，德国、丹麦、挪威、瑞典和其他国家的学校已经重开，并没有出现问题。特朗普表示，民主党人认为学校重开不利11月的选情，但对学童和家庭非常重要。又声言，若果学校在秋天不重开，联邦拨款会被削减。另外，特朗普政府表示，秋天改为网络授课的院校所收外国留学生将不获发签证。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入禀，寻求法院发出临时禁制令，阻止美国政府执行这项命令。外界估计，美国各大院校有超过100万外籍留学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北京给予香港50年高度自治的承诺变成空头支票，表示大家都见到香港在23年后发生的事。他赞扬科技公司 Google、Twitter 和 Facebook 拒绝向香港政府交出用户数据，并且敦促其他公司仿效有关做法。被问到会否禁止中国应用程式抖音海外版 TikTok，蓬佩奥说，政府将会采取措施，确保中国政府不会透过电讯设备和社交媒体获取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中国商业间谍活动是对美国资讯和知识产权以至经济活力最大的长远威胁。他在华盛顿在一个智库发表演说的时候形容，北京政府这些行动是要令自己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强国的其中一项行动。目前主要目标是正在进行新型肺炎研究。新型肺炎研究的美国医疗护理机构、制药公司和学术机构。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中国现时全天候针对美国，但未见特别针对本年度美国总统选举。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指责对方有关的言论不是基本事实，充斥整治谎言，充分暴露根深蒂固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四川广汉市鞭炮厂发生爆炸，内地传媒报道造成六人受伤，其中两人重伤。内地有网上视频显示，爆炸发生之后现场出现蘑菇云，消防赶到现场之后，火势猛烈，多次传出爆炸声。消防在午夜前一度要撤离至500米外，火势之后得到控制，周边群众疏散到安全区域。报道指出，鞭炮厂属于单层砖混结构，主要存放鞭炮引线和烟花爆竹。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492点，升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85美元，卖出1809.2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22，瑞士法郎0.938，加元1.351，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134，欧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同炎热，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大部分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咁头先近住博爱医院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但系后少少近住18乡咧又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唐人新村噶。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但系后少少咧近住18乡咧就有发生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18乡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唐人新村。 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喺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排到东港中心，在九龙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车多，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大榄上斜一段咧就行车缓慢；青山公路出翻九龙深井段啦，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排到光板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荃锦公路光板田村方向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七色彩虹，幻化成音乐与希望。踏上彩虹，走向不同音乐年代。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ッ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号Midori 七色彩虹绿色天。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晨啊，时间嚟到星期四嘅朝早8:39，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节目啊！咁啊，呢一节咧有我彭仔，再加埋 Barbie 同埋小白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咧《明报》嘅头版头条啊，系讲到疫情第三波啊，咁啊情况系点样咧？ 這個新冠病毒第三波疫情在社區持續擴散，單日本地確診個案就由前日的9宗倍增至昨日的19宗。而護老院、食肆以及學校都增加確診或者是初步確診的個案。咁而過去兩日啊，28宗本地確診個案，有近半數咧就同呢個黃大仙係有關嘅，黃大仙區有關啦。咁啊，其中咧就係慈雲山安老院，叫做港泰護老中心有限公司，簡稱港泰啦。咁就再多咧係8個人係染疫嘅，包括咧有4名嘅院友同埋4名嘅職員。咁當中一名清潔工同時咧就喺樓上院舍嗰度工作嘅，咁部分港泰員工咧就同一個集團嘅另一間院舍嘅職員係共住一個宿舍，都需要咧係檢疫啦。咁而面對過去兩日咧湧現10宗咧源頭不明嘅本地個案，衛生防護中心係佢哋嘅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咧，尋日係表示咧非常擔心嘅，未知能否咧係控制到，咁啊擔憂咧會好似咧外國嘅情況咁樣咧，啲個案係以倍數激增。咁中大專家許樹昌咧，佢認為今次社區大爆發嘅風險咧都幾高啊咁。咁而本港咧，尋日係新增有24宗確診個案，咁啊累計咧係有1323宗嘅確診，以及咧1宗疑似個案嘅，涉及咧有14男10女，咁介乎咧31歲至到92歲，19宗咧屬於本地個案，咁其中坪石村、賓記竹面美食同佐敦新發茶餐廳嘅群組，分別咧就再多2人同埋3人咧係染疫嘅。咁呢一個咧嚟自今天咧明報嘅頭版頭條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睇下《東方日報》嘅頭條啊，講到啦，港大就話新冠變種傳染力咧勁9倍。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大反弹，病毒变异咧或是元凶。香港大学传染及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就警告啦，以变种嘅一款新冠病毒 G614 咧，早喺3月已经由欧洲登陆香港。变异病毒株咧，自4月起咧就喺香港成为疫症嘅主流。佢嘅繁殖速度更快，未知咧系唔系目前新一波疫情有关。不过未来咧，本地嘅确诊个案咧就会持续上升嘅。咁啊，讲到啦，这个嘅新病毒咧叫做G614 嘅传染力咧系较原有嘅病毒株 D614 咧增强咗3至9倍。何柏良就解释啦， G614 同 D614 咧喺病人上呼吸道嘅病毒数量比较咧，咁啊前者系较高嘅，繁殖速度亦都系更快。佢就话啦，其实3月开始咧已经系传入香港，4月开始咧更加系取代咗旧有病毒，成为咗香港主流感染嘅病毒株。咁啊，究竟系唔系咧因为呢一个嘅变异病毒而导致本港嘅第三波疫情爆发咧，就属于未知之数。不过何柏良就话啦，目前嘅疫情咧发展令人担心，预料咧会增加唔少本地嘅确诊个案，提醒市民咧要对呢一个嘅源头不明嘅个案咧有心理准备。佢话最令人担心嘅咧就系患者系任职的士司机，或者咧佢屋企人同埋乘客咧都系确诊，咁啊意味住咧呢个病毒咧呢个传播链已经系衍生咗3代嘅传播，甚至乎系出现第4代传播。政府应该检讨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强制戴口罩的措施，并且建议的士应该要打开车窗的一半，加强通风，以免只是靠车内的冷气系统过滤的。那这个是来自今日《东方日报》的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再看下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今日讲到本港社区爆发第三波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最少10间学校有爆发这个疫情的风险。除了就是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一名中三学生确诊之外，圣母书院一名12岁的女生寻日亦都初步确诊嘅，咁但系教育局至今啊，仲未向学校提供咧就系处理疫情嘅指引。咁啊，有小学咧就决定自救，率先咧就提早今日啊，已经开始放暑假啦，咁啊减低家长嘅忧虑。咁但系有中学咧就为咗追赶进度啊，要延至到去到8月初先至咧就系开始放暑假噶。 咁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就指出啊，随住本港第三波嘅疫情扩大，咁引起学校、学生同埋家长嘅忧虑，教育局应该咧就尽早公布学校对疫情嘅一啲嘅指引噶。咁佢更加讲到啊，系咪停课？学校点样安排？教育局有需要同大家讲点处理。他指出教育局至今仲未向学校提供明确的指引，学校应对的疫情安排可以说是各施各法，其实并不是理想的情况。他批评教育局对涉及政治性的教育议题反应就较防疫就为快，疫情问题牵涉学校或者会成为感染的平台，局方必须就应该就看看这个疫情是或者是优先先的。今日教育局晚上回复查询的时间就话到啦，现时咧就没有迹象显示学校咧系感染嘅源头。咁啊，若果校内嘅人确诊嘅话，卫生防护中心一般都会建议学校停课14天嘅。咁啊，如果系教职员或者学生咧有密切嘅接触嘅人确诊嘅话啦，受影响嘅教职员以及学生咧需要接受强制检疫14日，期间不可以翻去学校。咁学校亦都可以考虑停课1至2日，咁啊等候呢一个嘅检测结果咁讲。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落嚟同大家睇下《星岛日报》嘅港文啦。都同呢一个新冠肺炎嘅疫情有关啦。咁因为咧呢一个嘅疫情影响啦，咁同时而家又变得咁反复啦，咁都咧担心咧会影响飲食业界咧佢哋部署紧嘅一啲希望刺激消费嘅计划噶。今日喺《星岛日报》嘅港文入面咧，就有讲到咧，飲食界咧就无惧疫情反复，就将会喺下个礼拜三系如期推出咧，7月7節、8月8節呢一个优惠嘅，吸引咧多个飲食集团啦，系超过1000间嘅食肆参与嘅。咁食肆咧可以自行决定咧，成张单打折，定系话咧只系提供折扣俾一啲特定嘅菜式都可以，亦都有部分咧系会设置一啲嘅优惠券嘅，譬如话买满咧系消费满200蚊就送咧50蚊嘅再帮衬银票一张咁话。嗱，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咧就估計啦，呢一次優惠咧可以為業界係帶嚟350億元嘅生意嘅。咁其中仲有一啲咩嘅例子咧？就話有中式酒家，咁佢哋咧一圍6個人嘅晚市套餐咧，就由原本嘅超過1000蚊咧一圍咧，就7月咧將會減至咧只係需要大約800蚊咁講。咁另外咧就頭先有講到話嗰個消費滿200蚊咧送50蚊再幫襯銀票嘅咧，原來嚟自咧一間嘅日本燒肉專門店咧佢設立嘅咁話。咁至於張宇仁咧，佢就提到咧，佢都相信話將會咧喺8月份嘅時候咧，會有更多嘅食肆咧去參與呢個計劃嘅，因為咧食肆佢哋衡量過啲燈油火蠟等等嘅開支之後啊，就認為咧提供7折優惠咧有困難啦。咁嗰個7月7節、8月8節，咁8節比較容易啲支持到嘅，咁所以8月就會多啲參加都未定啦。咁講， 唔知點算咧？ 9月就冇提到嚇，即係提7月同8月啫。好啦，咁被問到啦，若果呢個疫情反彈啊，呢個飲食業界會唔會話煞停呢一個計劃啊？咁張宇仁咧就話將會按政府嘅規例啦，認為咧政府會喺防疫以及經濟兩方面咧取得平衡嘅咁講。咁呢個嚟自今天咧係《星島日報》嘅港文報導。 好啦，跟住睇下今日《文匯報》嘅要聞啦。講到咧7月1日後入職嘅公僕咧係需要簽紙效忠嘅。咁公務員事務局就建議啦，由今年7月1日或者之後入職嘅公務員咧，都需要簽署文件，確認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中國嘅香港特區噶。咁至於現職公務員，局方建議先由喺政府決策過程中擔當重要角色、較高職級同埋咧係職務較為敏感嘅公務員咧係宣誓同埋簽署文件，而其他嘅公務員嘅宣誓同埋簽署文件程序咧就會喺佢獲得晉升或者係轉任其他職系嘅時候進行嘅。咁局方亦都表示啦，喺考慮同埋落實呢啲建議嘅時候咧，需要考慮到當公務員咧未能夠遵從要求、違反誓言同埋聲明嘅時候咧，應該採取邊一啲適當嘅跟進行動同埋相關嘅處理機制。咁就有 关现职公务员的建议，局方就说会按既定机制咨询公务员团体的意见，同埋同律政司研究相关法律问题，拟定落实方案同埋细节嘅。局方亦都强调，有关公务员的宣誓建议同香港国安法有关条文是相符的，即是香港国安法第六条第三项，香港特区的居民咧喺参选或者咧系就任公职嘅时候咧，应当依法签署文件确认或者咧系呢一个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嘅。咁啊，局方亦都指出啦，公务员宣誓嘅建议咧系同呢一个国安法有关条文相符啦，而呢个咧为公务员引入宣誓同埋声明拥护基本法同效忠香港特区嘅要求咧。正好就是真切咁样体现咗公务员嘅同喺基本法同埋公务员守则嘅一贯责任，并且咧让公务员更明确咁样意识到公职身份咧所带嚟嘅责任同要求，有助进一步保护同埋推广公务人员队伍咧系要恪守呢一个嘅核心价值，同埋咧要确保呢一个嘅特区政府有效地管治。咁啊，非常之详尽同埋好复杂嘅呢一个文字内容啊吓。咁呢个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系恪守啊，应该系啊， 系 唔系恪守啊？ 系啊，我都睇到乱， 我都好担心啊。听 点解啊？ 阿芭比你讲呢一则新闻， 嗯， 我担心咧，我啲朋友就会问我咧，你宣誓未啊？咁样嘅时候，如果我未啊，咁样咧会俾佢哋发现，原来我系低级公务员， 唔系啦， 我系冇正职。 我啱啱先想话，好快到你签噶啦。 同埋发现，啲死咕咕留喺呢个岗位度，又冇得调职，又冇得升，咁咪唔使再签咯。咁我会俾人发现我嘅低级职位。 唔会嘅，好快就又升噶啦，吓、啊、好。 发梦嗰时我 好啦，再睇下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先。咁啊，讲到大埔 PH2， 应该系 PH2 嘅读法啦 ，PH2 咁样吓。 哦 ，PH2 青年宿舍咁啊，暂时住咗72个人入住。咁啊，咩事咧？ 哦，我住系 PH 值啊， 系咯，我都以为系 PH 啊，二啊。一二个二啊， 佢系一个楼盘名嚟噶， 一栋嘅大厦嚟嘅宿舍，青年宿舍。 即系你同人讲翻屋企都要谂一谂喺边。 唔该，同我去 PH2 啊 ，PH2 咁样。 先生去边个实验室啊？ 哦，好， 好啦， 佢有冇可能讲讲下会唔会解释到点解？ 冇啊，我睇咗一个文章，佢都冇解释 PH， 可能呢篇文章冇讲述 PH2 个名 嘅。我帮你揾下。 好好啊，唔该晒啊。好，我哋先睇下呢个《经济日报》嘅报道，讲到咧就系全港首栋落成嘅青年宿舍，位于大埔嘅 PH2 啦，喺今年3月就入伙啦。咁啊，营运机构香港青年协会嘅青协就表示啦，咁啊，至今总共72个人入住者嘅年龄由19至到30岁，平均月入啊大概16000元。咁啊，近半咧就系住户啊，因为咧就原本居住嘅空间不足啊，先至咧就申请呢个青年宿舍噶。咁啊，青协督导主任黄秀仪就表示啊，喺疫情底下，大概咧有4位嘅准租户啊，因为财政不稳啊，咁啊喺签约之前咧就放弃咗名额。佢就指出啊，入伙以嚟咧，啊住户间嘅关系良好，更加咧就会善用公共空间同埋互相分享资源。咁啊，听落去都几好啊吓。嗱 ，PH2 咧喺今年3月入伙噶，营运机构青协咧就指出啦，80个嘅名额已经有72个入住啦，其中包括39男、33女，咁啊年龄介乎19至到30岁噶，佢哋平均咧月入啊大概16400元，咁啊平均嘅资产总值啊71100元左右啦，咁啊原居所平均咧人均嘅居住面积就系100平方尺，平均入住年龄咧就系25岁噶，咁啊呢一个嘅 PH2 总共提供78个单位，包括咧就70个嘅单人单位。2个双人单位同埋2个由3间单人房组成嘅共居单位。嗱，咁呢个 PH2 最大喎、 啊、 呢只 最大啊！不过3个人一齐住啦，嗰个就一齐 share 空间嘅。嗱 ，PH2 嘅单人单位咧由187至到223平方尺不等啦。啊，租金咧就大概每月啦4248元至到咧就系5831元嘅。咁啊，租户咧每一份嘅租约啊，一般咧就系2年为期嘅。咁啊，最多咧可以住到5年嘅。咁啊，呢个《经济日报》嘅报道啊 ，PH2 我知点解啦？ 点解咧？ 因为佢位置系响嗰条街叫做宝香街 宝、哦、香街 二号， 宝香街二号。 咁我谂 P 同 H 即系宝香咁嘅意思咯，系咪？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近排热播嘅韩剧啊，由金秀贤主演嘅《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里面嘅作品，先入榜占第十位。His Your Call。收视报捷之外咧，听讲入边金秀贤都有好多咧裸露上身嘅镜头，希望今次就唔会咧揽住条呢一个毛巾咧去冲凉啦。本周新登场占第十位 ，His Your Call。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 ，Good morning， 芭比 ，Good morning， 芭比姐，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啊，咁啊，寻日咧我都有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咧，即系喺抗疫期间，如果咧系遇上有一啲咧负面情绪咧，点样去咧吓、避免啦，同埋咧去舒缓啦，啊唔好咧加剧呢一种咧负能量咧嘅增加嘅。咁啊，嗱，寻日咧讲咗有好三种嘅方法吓，咁、但系今日咧，我又想同大家咧再介绍一种啦，系让你咧懂得点样去呢正面咁样去处理自己嘅情绪，同时亦都可以咧系摆脱一啲咧负面情绪嘅。咁今次咧呢一个嘅方法咧都得意啊，因为咧我哋要向一啲嘅外国人学习啊。我想先问下大家，近年咧咪好兴成日一讲啦，小朋友嘅教育啦，就会好多时候讲到，儿童嘅快乐学习啊，就喺边一个国家嗰度咧，佢哋嘅细路哥咧成长都系特别开心。 芬兰、丹麦啊、挪威啊啲 friend 啊嘛， 啱晒小白吓、你一答就答芬兰啊，唔系芬兰肉啊， 唔系 啱啦，系芬兰啊，所以咧原来咧都真系啊，即系芬兰呢一个嘅国家啦，佢唔单止话系啦，2020年啊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入面咧，排喺暂时排喺 No.1 嘅啊呢、這个国家之外， 芬兰人有冇嘢担心嘅咧？唔知道咁开心嘅， 就担心可能自己唔能够守住呢个榜首。 哎呀， 有压力啊！ 我估嘅啫吓，未必系咁嘅。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又学下究竟芬兰人佢哋嘅日常生活系咪有啲咩秘诀，搞到佢哋咁开心，一啲负面情绪都冇，又或者叫做佢哋咁能够容易摆脱到啲负面情绪呢？如果我哋学得到嘅话呢，咁就好啦。即系话我哋喺抗疫期间呢，如果遇到有负面情绪呢，都可以好似佢哋咁。所以我哋首先学下。呢、這个芬兰人咁就点啊？真系芬兰肉啦！今次， 哎呀，冲凉 系焗桑拿， 焗桑拿， 又或者咧，好似佢哋咁，佢哋焗桑拿系点噶？嗱，焗完桑拿咧，打开嗰、那个桑拿房门，就跳落去啲冰水度噶嘛， 好刺激噶。冷河啊，呢、這个叫做 系啦。咁原来话咧，佢哋呢一种咁样嘅冬泳兼焗桑拿咧，系可以增加血液循环啊，加快嗰个速度噶，系可以帮助我哋嘅情绪咧去平衡啊。点解啊？因为咧你咁样做咧，系会令到身体里边嗰啲咧，又系呢一种啦，血清素同多巴胺咧，系会 產生得快啲，咁咪可以咧幫助我哋喺情緒上邊咧都得意咧平衡翻咯。 嗯、 啊，咁但係我哋而家唔好啦，走去焗桑拿啦，咁點啊？自己喺屋企就 嚇 沖個熱水涼，咁都可以血液循環嘅。 沖沖下再轉凍水涼。 嗯、哇！ 神光第一線，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我话梅姐今日 #系赶走抗疫负能量，整翻个芬兰肉咁就最 cat。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去到御龙居。咁另外啦，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咧港岛西行车多。而红隧的东隧去港岛方向咧，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咧去翻港岛方向都系繁忙啊，而家龙尾就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咧，近住彩虹道一段车多，龙尾九龙城回旋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少少挤塞，龙尾牛头角下村。喺港岛方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太古城。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青龍頭車多，龍尾大欖上斜；全錦公路落返全錦交匯處擠塞，龍尾芙蓉山路；最後就是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龍尾沙田污水處理廠。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全錦公路穿龍來回、全錦公園穿龍來回。好了，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Lisi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9:06啊，星期四嘅早上，阿欧请嚟咧海通国际环球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Kelvin， 今日咧先讲下市况先啦。隔晚美股有得升啊，今日港股方面你点睇咧？ 系咁隔见到隔晚美股有得升啦，咁我哋就觉得港股今朝都应该都仲有力跟随嘅，因为见到寻日就反弹翻上26,000点啦，咁就近期见到个势头，即系或者个资金流都系 OK 嘅，咁寻日就见到都系啲重磅股，譬如你话腾讯啊，咁嗰啲都系带住个大市行，咁今日嚟讲，我哋觉得个情况都可能会相若嘅，咁亦都见到近排旧经济股亦都系都有个反弹啦，咁所以其实你话旧经济股即系譬如一啲重磅嘅，譬如话内银啊、内燃啊，咁呢啲我哋觉得都可能会带动翻个大市向上行嘅。咁短期阻力，我哋觉得都系可能喺翻26,500点左右。咁未到翻呢个水平之前，咁我哋觉得都可能有力再上。咁但系就今日，我相信就唔会话即系升，但系都唔会话真系太多嘅个幅度。 咁啊，呢个就系大市嘅走向啦。今日咧，听众啊张先生咧就问只吉利汽车，咁啊连日来咧都升得唔少啦。因为咧吉利汽车都有机会转型啊吓，咁啊成为咧呢个叫做电能车啊，有冇机会咁样咁啊？睇下集团方面嘅面向系点啦，分析下啲基本面啦，交俾 Kelvin 啊，唔该晒。 OK， 咁如果你又睇翻吉利嚟講，咁近期個升幅的而且確係比較大噶啦。咁主要受惠幾個因素啦。咁首先就係你見到北水都有流入嘅。咁第二個就見到佢近期公布咗個啲營運數據，咁都見到六月個汽車銷售個按年升幅都升兩成，咁呢個都係比市場預期好。咁市場亦都開始憧憬翻，就係下半年總體個汽車銷售都有個回升嘅跡象嘅。咁即係你話，如果你話汽車嚟講，咁其實我哋就覺得下半年整體嘅情況應該都會係 OK。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話股價升幅係咪比較急咧？咁呢個就一定係，因為你睇翻月頭都講緊係12.几，咁而家都16.几，咁你話個升幅都唔少，咁所以如果你話冇貨嘅，我哋就覺得可以回一回先嘅，即係我覺得起碼，即係我覺得如果可以嘅話，可能落翻15蚊或者左右先至買都 OK。咁短期我哋覺得都即係短期嚟講，我哋個目標都可能係17-18蚊，咁所以而家水位係唔多嘅，咁但係你話中長線目標會唔會上翻20蚊？咁我哋覺得呢個機會係有嘅，但係呢個可能要長時間少少。咁所以你話短期目標我哋會 set 喺17-18蚊度。咁所以你話如果真係要有個比較吸引力嘅水位，咁我就覺得真係要回一回先啦。 係，咁啊，張生咧可以留意翻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继续倾啊，好嘛？唔该 Kelvin， 拜拜。 OK，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当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啦，嚟到咧早上时间9:02啦，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讲开我哋嘅电话热线咧，亦都可以让听众朋友就预约做点唱嘅。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吓，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咁啊小白咧而家准备咧接听大家嘅电话，预约下星期咧或以后嘅日子咧吓，有啲咩嘅想做私人点唱嘅听众朋友咧，唔好错。错过呢个机会啦， 真系啊，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啊，打嚟18723888啦吓， 咁似啲推销嘅， 系啊，唔使 做生意手法， 唔使去淘佬，唔使去深水埗啊，真系 系、今日星期四、又有创业 O to O 啊， 系、今日咧请嚟咧两位前主播咧、就系咧呢个林燕玲、小飞侠啊，同埋咧佢嘅好朋友蔡雪莹啊，一齐上嚟咧讲下佢哋呢个健康生活百货嘅。 而家啲前主播意思即係啲做新聞嗰啲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佢哋都好似一個聯盟咁樣。 係啊，有個主播聯盟，遲啲有個電視節目添啊，有機會你可以睇下。係啊， 哇，係咁啊，先留意咗佢哋做生意如何先嚇。 好， 晨光第一線創業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線創業 O to O， 阿 O 眼前咧已經有兩位咧前女主播喺度啦，咁啊交俾你哋自己介紹下自己先啦嚇。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飞侠 Ruby 林燕玲。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Snowy 蔡雪莹。 系咁啊，林燕玲同埋蔡雪莹咧上到嚟啊，晨光第一线咧就要讲下你哋啊合作出嘅必杀技啊，就系呢一个咧健康百货啦。咁啊，先讲咗一样嘢先啊，两位女主播点解会一齐合体做一个咧生活百货咧或者健康百货咧？ 啊，不如咁呢个问题我答啦，因为其实咧你听到个名字都知道。以我嗰个爱好行啦，呢个咧初初就系我嘅谂法嚟噶啦。咁但系后来即系同阿 Snowy， 因为一路都系好朋友嚟嘅，咁啊一路倾偈啦。越傾就越覺得，咦！大家其實好多嘢生活上嘅理念啊，或者係生活上有啲睇法咧，都好一致嘅。包括咧，原來大家都係覺得即係健康係好重要嘅。當然佢自己有佢嘅故事啦，我亦都有我自己嘅諗法。但係咧，大家嘅出發點都係一樣嘅。除咗都係想即係自己活得健康，同埋我哋都係對自己好嚴格嘅人啦。如果唔係都唔會做主播。頭先咧，因為頭先傾偈嘅時候都講到就話，我哋做主播係咪咬字好正嘅啦？ 係， 你見到我哋 係咯， 我哋就算。 閒談嘅時候咧，都好好有 discipline 嘅、嗯，即係講嘢嘅時候咧，咦，就算平時傾偈啊、講電話都係唔准有懶音嘅，即係咁我哋咧對生活咧，其實都對自己都有要求嘅，同埋都係一啲比較即係自律嘅人啦。其實點解講呢一樣嘢咧？因為我自己就覺得。如果你係想活得健康、生活得健康咧、嗯，你一定係要對自己咧有一啲嘅準則，或者生活上咧有啲嘢咧你要做，有啲嘢唔做，但係好講自律嘅，唔係靠人講嘅。呢、嗯、個係我哋咧都係對自己要求高，同埋咧我哋都識得係做到呢一樣嘢嘅。 係。 咁到後來啦，點解走埋一齊啊？咁我傾下傾下，喂，不如諗啲嘢，即係一齊做啲嘢啦。 係 係係。咁 Snowy 係一個好自好有好多諗法、好多竅嘅人嘅。咁我哋兩個一齊咧，哇！就真係撞埋一齊，勁多嘢，即係諗法啦，同埋勁多嘢想實行啦。咁、既然係咁，不如真係正正經經做啲，唔係話走埋一齊話，不如一齊去旅行啊，一齊 shopping 咁簡單、不如真係做一啲嘢出嚟啦。咁啊，於是就成為咗即係公司越嚟越發展得越嚟越大啦。 係咁啊，做呢個健康百貨啦。所以你自己係咪都即係有 supply 啊？而且你自己都係好中意買嘢，而其實我自己都咁中意買啦。咁啊，自己又中意用啲高質量或者高質素嘅一啲產品嘅時候咧，不如我自己做埋店主咯。咁樣係咪一開始個緣起係咁樣諗咧？ 即係我做咗媽媽之後咧，其實我對健康嘅追求咧，真係高咗好多嘅。因為我就成日都覺得咧，健康就係你留俾你嘅仔女最好嘅禮物。你諗下，有好多嘅即係父母啊，可能佢哋老咗之後咧，如果佢哋有病嘅話、最辛苦或者最擔心都係屋企人啊嘛。 係。 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好似 Ruby 頭先所講啦，我哋兩個咧、再加埋 Ruby 都做埋媽咪之後咧，佢亦都係好同意即係呢一個方向，所以就話我哋嗰個方向。是十分之一致啦，咁同埋你知啦，我哋两个咧都系做一啲網上，有陣時會幫啲品牌做網上 直播啊，咁樣或者做一啲網上嘅一啲拍一啲片啊，咁、樣其實係做一啲廣告嘅介紹啊，咁樣咯。 係啦，咁、因為我哋做得多呢一啲咧，其實身邊有好多嘅朋友啊、尤其是係即係可能係啲媽媽級嘅朋友啦、又或者係即係女性嘅朋友啦，就成日都問我哋究竟你點樣揀啊啲嘢、喂，你試用過嗰個正唔正㗎？咁樣咁隨住我哋做咗媽媽之後咧，就有。由讲紧拣护肤品、化妆品，就更加咧进而去到系一啲嘅，例如系健康嘅 supplement 啊，或者俾小朋友用嘅嘢啊，呢一啲即系大家女性都会好紧张嘅嘢。咁当我哋即系两个倾偈嘅时候，咦，原来发现我哋都一样，好多人都相信我哋嘅推介嘅，不如我哋就一齐去睇下啲正嘢，即系一齐去揾啲正嘢，选啲正嘢出嚟，然后就去推介俾我哋嘅观众、我哋嘅朋友咯。 你都知道你哋好大影响力噶嘛，即系本身都好多 followers 啦，再加上咧就系你哋嗰个主播嘅联盟啦，即系加埋黄婉曼啊，再加埋王丽国啊咁样，即系嗰一班前主播咧，其实嚟紧都会有个节目啦，我知道。咁樣咁啊，即係呢個都係少少擦邊球宣傳下咧。咁啊但係姊妹或者閨蜜之間去圍埋女士們傾咧，通常都係傾買啲乜嘢啊？點樣有啲健康嘅嘢，有啲咩 supplement 啊，或者有啲咩 skincare 嘢可能啱自己啊？咁我想問咧，呢個小飛俠啊，健康百貨咧，主打嘅 item 係乜嘢啦？ 好啊，我哋咧我哋嘅 hero product 係咪？或者我哋第一次即係啱啱開初成立。嘅時候咧，即係。賣緊嘅咩產品主力推嘅咧？初初咧就係啲茶飲嘅產品嚟嘅、 哦， 因為咧我發覺即係我自己本身咧就好中意，我初初就好中意飲咖啡嘅。咁到咗後來，你知啦，女仔飲得多咖啡，啲皮膚就好乾啦。咁、但係點解我又會需要飲咖啡咧？因為要提神。以前咧做節目咧好早起身嘅。 你做 media 真係一 roll 機就係嗰下就嗰下，你唔可以食螺絲或者唔可以甩嘴噶嘛。 我諗你唔需要喎，但我見你幾時都精神奕奕。 嚇咁係啦，我依家就嚟冇電。电噶啦，你都唔知道，等你哋再讲啲多啲先，系啦， 系啦。如果我冇电咧，我以前就真系靠饮咖啡嘅，咁但系咖啡又真系唔系咁健康嘅。咁后来我自己就转咗啦，即系试下即系做运动啦。咁其实都系几容易提到神嘅，即系原来唔一定要用靠呢个咖啡因。咁但系另一样嘢咧，就系我好中意饮嘢嘅，因为以前咧出嚟坐 office 咧，成日都要搵啲嘢饮下，但我唔中意饮水啊，我唔知系咪多唔多人系咁样咧？ 好多叫做职业女性都系咁嘅，系啊。 系啊， 咁所以后屘就诶，再饮下茶啦。咁就为咗方便起见咧，就买一啲一包包。咁啊，开始就有研究啦，究竟边啲好饮，边啲唔好饮，边啲有啲咩益处。咁所以咧，开初我哋铺头开嘅时候咧，就揾咗啲养生茶先嘅。咁喺嗰度由嗰度做出发点咯。跟住就依家慢慢咧，就开始越摆越多产品，譬如口罩或者系啲抗疫产品啊。 运动衫都有得卖，我见你哋上个礼拜开嘅直播就系推介呢个运动衫，即系忍唔住真系想。撳入去， 唔好忍啊你， 好啦， 幫襯下啦， 絕對係，係 因為我哋嗰個主題都係講緊健康百貨啦，其實同健康相關或者同生活相關嘅所有嘢，只要我哋發現到係正嘅話咧，都好想就即刻上架，就擺上去推介俾我哋嗰啲客户咯。 舉手問問題嗱，咁啊健康就要用你哋自己臨床去測試嘅喎，即係健唔健康？我深信，因為頭先都講啦，你哋對自己都好。嚴謹啦，好認真啦。講真啦，即係做傳媒，邊個想錯啊？係咪先？咁你盡量所有嘢都係正確嘅，咁就好啦。咁你推介嘅產品，其實大家都係信你哋個 brand 或者信你個人。咁我話你哋話好啊，咁好咯咁樣。因為你尤其是 supplement， 你冇得整一粒俾人哋食下先。哦，啲骨膠原咧真係好充滿啊！食完之後或者啊嗰件運動衫咧用完之後咧，真係可以令到啲肌肉增長啊！我 for example 係咁樣。咁你哋係咪都真係自己好似一個測試員咁樣日日試日日試日日試咁樣咧？ 哦，係啊，真係講得好啱。你就真係講得好啱啦，即係因為我哋咧都相信我哋去推介出去嘅嘢咧，大部分嘅觀眾或者顧客咧，佢係相信我哋嘅品味，同埋相信我哋自己真係試過係好，佢先至會買啦。 哇！蔡雪瑩姐戒指好閃啊！我集中唔到，我 focus 唔到，你可唔可以一路 擰翻轉頭？係啊。 OK OK， 繼續繼續，唔好意思啊。 所以我哋每揾一件貨翻嚟咧，其實都會叫佢 send 咗 sample 過嚟俾我哋試咗先嘅，即係至少可能試一兩個禮拜。例如我哋之前有推介過一啲精油啦，嚟自意大利嘅精油啦。咁我同 Ruby 咧係真係一人分咗兩支翻去試咗兩個禮拜先，佢係咪真係去到水腫？係咪真係可以令到你可以即係 relax 啲啊？嗰啲味道係咪真係可以令到你瞓覺？咁係試完之後覺得真係掂啦，先至去推介翻出去咯。 所以你見到其實唔係話真係好快速地咧，好多嘢上架嘅，因為始終你見到我哋小飛入健康百貨咧，仲用我哋個名嚟做排頭嘅喎，咁好明顯你 sell 嗰樣嘢就係即係我哋嘅品味、我哋嘅選擇或者係我哋嘅諗法啦。咁所以所有嘢好似阿 Snowy 咁講，的確係要我哋試過嘅，包括頭先佢講嘅一啲嘅 supplement 啦、精油啊咁樣啦。另外我覺得可以值得 share 嘅，譬如我哋最近又會攞啲益生菌嚟試啦，咁或者係一啲市場上未必係咁容易買得到嘅嘢咧，就揾翻嚟就放喺度賣，咁都唔排除將來可能即係更加多貨品上架嘅時候，唔係件件都試到嘅。咁但係我哋咁，我就算真係可以再擴張嘅時候，都一定有專業嘅團隊去即係揀選。 一定啦，係啊，見到你哋都依家成績已經越做越好啦，咁樣公司嘅業績越做越好啦，係咪？即係一見到 Ruby 咧，就諗住上市敲鐘噶啦，唔知點解有少少微妙嘅結連。咁係咪係咪指日可待㗎呢一件事？ 朝住呢個方向去，向住標杆直跑。 我哋嘅目標都係 好遠㗎， 係 啊， 係啊，目標都係想即係越做越大嘅。咁但係亦都唔夠膽諗咁大啦，因為我哋頭先講過啦，我哋兩個都係即係好。落地即係會將啲 idea 去落地嘅人嚟嘅，咁我哋通常咧去傾一樣嘢咧，就唔會係天馬行空咁樣淨係去傾啦。咁我哋都會諗下點樣去落實啊。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啦，所以我哋可以好快速咁樣，可能喺幾個星期裡面咧就揾到好多貨品啊，同埋同好多品牌合作啊。 同埋因為係真係不眠不休，我發覺我同佢嘅開會咧，真係因為要咁熟啦，即係先可以臨瞓前。又傾下個電話啦，一起身又 WhatsApp 啦，即係點解沖沖下涼又諗起有啲嘢要同佢講嘅時候，先就錄個音俾佢。即係你要係咁熟啦，同埋即係大家都 兩邊嘅另一半都喺度好驚啊！啊，點解你朝頭早有 WhatsApp 呢個嚟㗎？ 唔係㗎，佢直接打嚟㗎，打幾次？ 而家每個朝頭早咧，我冇聽到 Ruby 把聲，好似爭啲嘢咯。 因為如果你發現咧，真係你好認真做嘅時候咧，你每一分每一秒咧，你都覺得好。 紧要咧？喂，快啲要将啲 idea 话俾你 partner 听，然之后要实行嘅，因为而家真系世界即系变化得好快啊、尤其是你见到我哋即系过去嗰星期咧，有唔同嘅 brand 合作啦，有即系当然你可能即系以前有一句说话系叫做乜嘢？出镜啊、一分钟啊，台下有十年功。咁、我哋就累。而家冇台上啊嘛，而家出镜系真系啱，你觉得啱？我改咗佢、但系我就觉得我哋自己后边嘅 preparation 真系好多嘅，即系如果可能你见到个 Facebook Live，、可能系短短十分钟咁，但系可能我哋背后已经做咗好多样嘢。 要啊，系、啊，依家特别兴呢个网红带货咧，其实我估即时嘅营销咧个数额系大嘅，希望透过今日嘅访问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都会掌握到啦，喂，创业嘅一啲心得咁、样吓。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林燕玲同埋蔡雪莹咧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嗰度分享啦，咁啊期待敲钟嗰一下再上嚟，好嘛？ 多谢晒， 多谢晒， 多谢， 多谢， 多谢。 有呢一首咧重新翻唱嘅作品咧，系嚟自彭嘉丽嘅《情人的眼泪》。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嚟到咧星期四咧，究竟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又有咩好节目咧？要问阿刘畅先得啊！早晨啊，畅。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系咁啊，今晚有咩节目啊？ 今晚咧有认真嘅、严肃嘅，亦都有啲轻松娱乐啲嘅。 哦，咁边样先啊？ 讲咗啲严肃嘅议题先啦。 好 啦，系啦，咁啊，今晚逢礼拜四嘅八点钟夜晚都有议事论事嘅。 嗯， 咁啊，今晚咧就同大家讲下咧呢一个嘅港区国安法咧通过咗之后啦，咁啊，政府嗰啲公共图书馆咧咪即刻就去、检视翻一啲人嘅书，睇下佢有冇违法啊嘛？ 咧吓，仲摆喺图书馆度嗬？ 系啦，咁啊，除咗讲呢个图书馆之外咧，咁啊嚟紧七月中咧就有书展啊嘛。 系， 咁书展喺呢一个国安法通过咗之后咧，究竟嗰啲今年书展仲可唔可以以往一样咁百花齐放咧？嗰啲敏感啲内容嗰啲书籍会唔会就从此绝迹喺书展，甚至乎香港咧？今晚嘅节目就同大家分享下 呢、个都值得注意嘅、因为向来咧书展咧都有好多啲政治书咧都系好成为焦点嘅。咁啊睇下议事论事咧，今晚点样去探讨啦吓？咁啊八点半钟定九点？ 八点半啦、日常八点半，咁啊系啦，逢礼拜四晚嘅日常八点半咧，都会即系同大，即系每一次都会介绍一位本地嘅歌手或者音乐人嘅。 系讲下音乐。 系啦，咁今晚咧会请嚟边位咧？就系乐队 See All Star 其中一位成员啊，阿 Soul Jazz 何健希。 哦，啊系啊，而家人哋个名咧叫 Soul Jazz， 系啊，好好爵士啊。 系啦，咁啊，阿 So Jazz 咁啊，即系佢几位 Sea All Star 嘅拍档咧，喺乐队休团之后咧，即系好快都有即系推出个人嘅音乐噶嘛。 系啊，各有自己嘅特色添，同埋偏 好嘅，好精彩啦。咁啊，但系阿 So Jazz 就冇即刻就推出个人嘅歌曲噶，佢反而系俾自己休息一下先。原来佢就想慢慢喺生活里边咧酝酿一啲音乐灵感啊，将啲最真挚嘅音乐 帶俾佢嘅歌迷。咁今晚咧，佢親自就嚟現身說法啦。 係咁啊，當然啦，唔係淨係齋講嘅，咁啊講歌嘅要唱下，或者聽下歌先得㗎嚇。咁啊，阿 So Jace 嘅歌曲咧喺二台都經常會聽到，會點播㗎啦。咁啊，今晚睇下港台電視31嘅時間喺日常8:30嚇， 係啊， 又睇下佢點樣去分享佢音樂啦。 冇錯，咁啊。跟住仲有一个9:30夜晚有一个出位家族啊，呢个外头节目嚟嘅。咁啊，每一次咧啊，主持人靓女主持人啊，史黛丝咧都会去一个好特别有名，你叫出位家族啊嘛，一个好特别嘅屋企嗰度。 今次又去一个咩嘅家庭咧？ 今次去个家庭咧好特别嘅，佢个特别就系佢一个特别嘅家规，个家规就系冇规矩嘅。 冇规矩， 冇任何规矩。咁咧，佢呢一对年青嘅夫妇咧就养育咗三个小朋友， 三个啊， 三个添。咁佢个规矩就系冇规矩啦，即系佢唔限佢哋几时瞓觉食饭，佢哋唔使翻学校嘅，甚至乎三个小朋友都冇注射疫苗嘅，乜都冇，随佢哋自由，天生天养。 系呢对父母 系啦，咁点解咁做咧？佢哋原来佢话想俾嗰啲小朋友有自由啊，去表达。 系咪啊？定系佢哋懒啊？ 话今晚 冇担起自己做父母嘅责任啊？呢啲好值得讨论、啊， 好值得讨论，好值得睇下究竟佢呢个实验搞成点添啊？ 咪系咯。 今晚9:30记住睇出位家族啦。 系、哎、好呢、這个出位家族啊。再夜啲咧，夜啲11:00有冇嘢睇？ 有啊，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 系。 今晚咧就同大家讲下咧，即系通常讲啲文学都系好严肃噶嘛，好文艺噶嘛。今晚就搞笑嘅。 吓、啊。 就系冇错啦，就系、是、叫做笑声与嘲弄啊。咁啊，讲下中国人究竟识唔识幽默嘅咧？ 哦，喺文学路上。 喺文学路上，冇错啦。咁啊，睇下即系。因为我哋由细到大翻中文堂上堂都系觉得哎好古板啊嘛， 又真系好似课堂啲课本课文又唔系好觉有边啲系搞笑， 系咧，咁啊所以究竟中国人有冇啲幽默嘅文学作品嘅咧？嗱、今晚啦，记住留意文学放得开啦， 我相信系一定会有嘅。 系咯， 等啲嘉宾啊，同啲学者啊，今晚嘅讲者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系啊，都佢哋咁搞笑，我都系未睇过，今晚真系要睇睇。 好，咁啊，唔该晒阿刘畅啦，同我哋一次过咧介绍咗好多个唔同嘅电视节目，都系今晚港台电视31嘅选择吓。咁啊，听日再同你倾过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至今再新增最少四宗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当中包括一名港泰护老中心嘅院友。呢间护老中心到寻日为止，累计有9人确诊，包括院友同员工。本港寻日新增嘅24宗确诊个案。19宗是本地个案，5宗感染源头不明，累计确诊个案1323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北京给予香港50年高度自治的承诺变成空头支票，表示大家都见到只是过了23年之后发生的事。他赞扬科技公司 Google、Twitter 和 Facebook 拒绝向香港政府交出用户数据，并且敦促其他公司仿效有关做法。被问到会否禁止中国应用程式抖音海外版 TikTok， 蓬佩奥说政府将会采取措施，确保中国政府不会透过电讯设备和社交媒体获取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正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美方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偏见，正不遗余力地将中国渲染成对手甚至敌人，想方设计压制中国发展，不择手段阻碍中美之间的联系。王毅在中美智库媒体视像论坛致辞，表示作为世界上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有待发出更多积极资讯，释放更多正能量，希望美方构建更客观冷静的对华认知，制定更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王毅说，中美关系巨轮能否继续保持正确航向，不单止与两国人民利益密切相连， 亦都关乎世界同人类嘅共同未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北京连续第三日冇新增个案，九宗输入个案。辽宁同上海各有三宗，广东两宗，四川一宗。内地累计83,581人确诊，4,634人死亡，78,59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多云同炎热，有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48点，升109点，总成交金额13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9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44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252.8升15蚊，腾讯控股550.5升7蚊，小米集团16.4升3毫，中芯国际40.6升7毫，美团点评205蚊升5.2，惠州银行2.53升5仙。中国平安90蚊升7.5毫，港交所363蚊升4.6，友邦保险77.5升7毫，华润燃气39蚊跌4.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38，瑞士法郎0.939，加元1.352，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261。欧元对美元1.133，欧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日经平均指数报22,465点，升27点。港金现价报16,695，升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7.73美元，卖出1,808.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始创中心一段就车多，龙尾在界限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挤塞，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在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就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石围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啊。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府挤低咗个锦囊啊，写住绝望时请点播、啊。 哎呀，厨房高温好容易中暑啊，真系好绝望啊，咁点播啊？ 望下先，哦，原来你只需要咧着啲宽松啲嘅工作服，同埋装抽油烟机咧就唔使绝望啦。 哎呀，仲有啲刀具好容易切亲手啊，真系都好绝望，又点播啲乜嘢呢？ 哎呀，仲简单啊，你戴咗防切割手套，用完嘅刀具咧摆翻入个刀架上面咧，咁就有希望啦。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职安短剧》， 食得开心，煮得放心，安全守则要上心。嘉宾有何雁诗。 Kate， 你觉得阿一份人点呢？ 开头觉得佢好斯文，之后做完访问之后，哦，原来佢都几识笑人。 我是 Kate 吴希贤，想知道我揀啊一定是波性，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又嚟啦！我的享乐时代，好期待系边一个呢？ 今日系我啊，彭爷。 小白 系啊， 系饮定系食啊？ 今日都系食啊， 食日本嘢。 今日唔系食日本嘢， 印尼嘢。 啊，你真系好嘢、 啊。 其实我原 唔 系 啊，我原本咧谂住咧今日系介绍四川菜噶、 哦， 但系谂下谂下咧，不如介绍咗多一个咧就印尼菜俾大家先，因为呢个印尼菜咧街都可能会食到。 你听唔听到我冇睬佢你？ 有啊，答都唔答鬼你。 你忙紧啫， 你讲咧自己。 我另外一块面啊，直头。 咁但系呢一个印尼菜咧，就系因为我妈妈咧，哎，佢又自己煮咗个印尼菜，咁、 哦、 我又觉得咧。都可以咧，將呢一個 自把自為係嘛？ 咩啊？ 我媽媽咧自把自為，自己又整咗印尼菜喎。有冇問過我啊？你好似有啲前台詞咁樣。 喂，不過呢個機會都可以多謝下小白個媽咪喎。即係前排咧，俾咗啲蝦片我哋食咧，即係自己就 誒食咗未啊？你 好食喎， 冇等到嘛？ 冇喎，嗰一日就即刻食。 唔係咁啊嘛，等咗人最心軟嘛， 等佢講話冇嘛，你明唔明啊？ 我冇啊，我冇食過啊，俾我啲屋企人食曬。 哦，哦係啊，我聽過你嗰個故仔呢、這個女女好快手喎、 啊，係咪啊？ 我翻到屋企唔見一半、 嗯。嗰、那個魚餅啊，即係用一嚿嘢白色咧，撩個絲嗰個咧，特別好食、啊，因為咧嗰嚿嘢咧喺啲印尼嘅餐廳咧都未必有得食。 係啊，嗰、那個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啊。 叫咩名話？再講多次得唔得？嗰、那個魚 咯，蝦片 咩啊？ 蝦片 個 蘿 卜，個蘿卜唔係啊，嗰個魚嗰嚿嘢 炸魚片咯、 啊， 你當 係啊，炸魚片咯、啊， 印尼文你突然間問我，好難答你嘅， 因為佢瀨咗嗰啲即係佢擠咗嗰啲叫做魚絲魚啊， 其實係魚肉嚟嘅， 魚肉整嘅， 係嗰、那個我覺得幾特色啊。 嗯，今日有啲乜嘢好嘢啊？ 係啦，今日咧嗱，我都俾咗啲相， 有冇得俾我哋食㗎？今日嗰啲， 今日嗰啲冇啊， 食曬啦，食曬啦，下次唔緊要，有機會 咯。係啦，不過今日呢一啲咧 有隻狗喎，唔係咁。 系啊，影相影开影埋我只狗啫嘛， 嗰 个 唔系摆上台食嘅， 摆上台食嘅咧，今日系一个 狗仔，佢都等住食，系咪咧？ 系啦，咁虽然最后佢都冇得食啦，因为人食嘅嘢嚟嘅，咁但系今日咧介绍呢一个咧，要问翻啊，我都成日记错嗰啲咧印尼菜嗰啲名啊，咁我问翻我妈妈咧，佢就话咩？ 我以为你话想问翻阿思芬同阿崔杰同添，讲到印尼嘅嘢， 系 啦，我就惊佢哋两个就醉在行。 最耍家啦，例如咧，印尼又有椰汁饭。 咁而家呢个系咩咧？ 呢个咧叫做杂菜椰汁啊，咁系一个餸嚟嘅。 好啦，杂菜系嘛？ 杂菜椰汁，椰汁杂菜都系差唔 多嘅。冇杂菜咖喱噶嘛，即系咖喱杂菜噶啦。 今日呢个咧叫做印尼文叫做 sarode。咁我呢、這個都係我誒細細個開始咧就食嘅一個印尼傳統菜式嚟嘅。好啦，咁、佢除咗咧係有呢一個嘅叫做雜菜之外咧，咁我首先我都俾咗啲圖片咧。 雜菜係即係咩菜？ 雜菜其實佢入面咧有啲 送頭送尾啊？ 唔係啊，唔係送頭送尾嚟㗎。入面咧有譬如合掌瓜啊、 嗰啲叫做筍啊、茄子啊、豆角啊、椰菜，仲有炸豆腐。 哦， 係啦， 呢個係即係原原本本印尼佢哋傳統落呢啲嘅雜菜都係落呢啲啊，定還是你媽媽改良咗㗎？ 嗱，個汁咧就係、是、傳統都係用呢一個嘅汁嘅。咁、那個汁其實望上去咧有少少似青咖喱咁嘅顏色嘅。咁、但係佢就唔係青咖喱，亦都唔辣嘅。咁食落去咧，小朋友食嘅時候都覺得啊好食啊，甜甜地咁樣嘅，因為有椰汁啊嘛。系咪？咁嗰啲菜咧，全部都系用一啲比較上容易煮得腍嘅菜，去到咧就做嘅。好啦，咁呢一個咧叫做沙拉嘅一個菜咧，煮咗之後，咁佢點煮啊？除咗頭先上述所講嘅菜之外咧，最重要其中一個嘅原材料係咩咧？就係、是、可以去嗰啲印尼鋪啊，買嗰啲叫做好似我哋食嗰啲雞精湯包咁樣咧，一包嘅包，跟住佢咧就寫住沙拉爹嘅，咁然後咧你就係用嗰個包。 系啊， 佢大部分佢都已經調好咗， 好嘢， 我睇到，咪即係好似我嗰次話喺超級市場，其實有得買嗰啲咖喱咧，一包咧入邊有一包係粉啦，一包係醬， 冇錯啦， 你咧就落嗰個粉同嗰個醬咧個先後次序唔好錯咗咧就搞唔掂嘅， 係啦，咁你應該介紹嗰包香料啦，係 咯，係啦，哦，原來佢介紹我哋去超級市場 買嗰包嘢， 咁個香料咧係重要。不過煮嘅方法咧都同樣係緊要嘅。好啦，咁其實嗰啲香料咧，你可以買翻其實佢仲有好多噶，譬如咩索道艾音啊呢啲，即係嗰啲印尼嗰啲面咧，都係好食嘅。咁如果有機會，大家都可以咧去試一試。好啦，咁如果你話去食煮呢、這、一個沙拉爹咁點煮咧？除咗頭先講過嘅菜式之外咧，咁啊當然啦，就要準備埋一包嘅椰漿，係啦，純正椰漿咁樣嘅， 係 啦，椰漿。咁呢個椰漿咧就準備埋曬材料啦。好啦，跟住你啊，當然啦，將呢一個嘅佢入邊本身好似頭先所講嗰、那個係啦，嗰啲醬抌曬落個煲入邊啦，跟住加水啊煮啦，連埋嗰啲菜咧一齊喺度煮。咁、那個椰漿咧，通常都係喺就嚟煮好嘅時候咧，先至咧就係、是、放入去嘅， 即係差唔多最後先落。 係啦，咁樣嘅話咧就會好啲。咁、如果你話啊，我想再將呢一個，因為佢好多汁啊。佢好多汁連埋一陣間我所講嘅一個印尼式嘅飯團咧，係一齊食嘅。咁因為佢有好多汁啦，咁所以大家可以加水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咁慳住，咁可以嘗試調多啲嘅醬汁出嚟，咁稀少少其實都 OK 嘅，唔使話好結嘅。咁同平時嗰啲印尼嗰啲好結嗰啲醬咧，呢、這個有少少分別啦。好啦，咁跟住你整到稀少少嘅時候咧，其實除咗頭先講嘅菜啊，已經加咗水啊，各樣嘢之外咧，就最重要嘅一個部分咧，就係你可以咧喺除咗落水之外，你就可以落雞湯，落雞湯去到令到佢嗰、那個。佢嗰個醬咧更加香口， 味精湯啊， 係咪味精湯啊？見仁見智啦。呢、這個咁啊，雞湯都係用雞煲出嚟嘅，係咪？好啦，咁佢咧仲有好多唔同嘅菜式咧可以撈入去嘅，例如上次大家有食過嘅蝦片啦。 哦，有 有 食過嘅。 咁蝦片咧，其實你除咗 落咗落咪淋曬咯。 诶、咁其实你食嘅时候咧，你可以将嗰、那个唔系好大块嘅上啲虾片， 咁系当壳咁滗啊？ 唔系，你就将佢硬到佢烂咗少少，咁佢每一块咧可能大概系两三 cm， 跟住你就摆咗喺个面上面，跟住你就可以一路用匙羹喺度， 即 系 好似饼干碎咁， 似饼干碎咁喺度食嘅。好啦，咁食呢个沙拉爹咧，其实除咗食咁大煲嘅叫做杂菜椰汁杂菜之外啦，仲有啲咩咧？仲有特別配料嘅，例如咧就係有一個叫做印尼好似黐飯咁樣嘅，咁佢係一嚿好大嚿嘅飯團嚟嘅，咁佢個飯團大概咧好似一個成年人握起一個拳頭咁樣嘅一個 size 嚟嘅，咁佢、你喺印尼 佢係八米定冇 錯，佢係八米嚟嘅，咁佢入邊咧八米其實都握得幾實下嘅、好啦，咁我哋去到印尼鋪買嘅時候，你通常同佢講話我要印尼嗰啲飯團，咁佢都可以攞到俾你嘅，咁、你攞到。其實咧好奇怪嘅喎， 即係嗰啲印尼雜貨鋪現成有， 印尼雜貨鋪有得現成賣㗎、就係我而家相片俾大家睇嗰啲咧，佢已經有好似有個膠袋就擠住啲飯，咁但係你買翻嚟嘅時候咧，你係要煮嘅。咁煮嘅時候咧，佢因為佢係生米嚟嘅入邊，你又當佢普通飯咁煮，係、啊，煮之後 佢唔係熟咗嘅飯嚟㗎， 佢唔係啊，佢會漲嘅。即係好似你煲飯咁樣， 原來係未熟 嘅，係啊，跟住你就煲到佢咧就變咗醬卜卜咁樣嘅。咁你醬卜卜之後，好啦，當你要食埋頭先所講嗰、那個雜菜椰汁嘅時候咧，你咧就攞呢一個一嚿嚿嘅印尼飯團咧、你就好似攞刀切生果咁樣。 切 開佢， 解開個袋， 係啦，你直頭切開成個切開佢都得 㗎， 成個切開佢咁樣，跟住嗰啲 焗一聲啊會， 係啊，白或者薄咁樣。 小朋友會好中意， 好中意， 跟住就愛嚟飲汁食咁。 冇錯，跟住你就將成個嗰啲印尼飯團咧抌曬落去，你將切細嚿啲都抌曬落嗰啲汁入邊，咁啊好多汁，加埋呢一個嘅印尼嘅 飯， 係啦。但係佢呢個飯咧 係膏狀嘅喎，我而家睇到。 佢呢個飯咧真係就算你切開咗咧，佢都係一嚿一嚿一嚿咁樣嘅， 就唔會散開嘅， 唔會散開，一定唔會散開。 咁奇怪， 係啊。 有啲米漿糕咁啦，我估計係整咗出嚟個感覺，我未真身食過呢樣嘢，我覺得幾新奇喎，因為喺啲印尼嘅餐廳咧，好少食到呢一種咁嘅品種啊。 係 啦，咁我想問咧，譬如以小白屋企咁樣食法，咁就將呢啲嘅飯團咧放曬落去頭先講嗰個 雜菜椰汁。 有椰汁嘅啲兜嘢度，咁嗰兜 雜菜，佢堅持叫雜菜椰汁，應該係椰汁雜菜啊。 咁想問啦，咁嗰兜變咗係湯飯啦，定係定係點樣咧？定係會冇索曬啲湯啊？嗰啲飯團 嚇，嗰啲飯團唔會索咗嗰啲湯㗎，所以你咧一筆嘅時候，你要筆多少少嗰啲好似嗰啲湯咁樣咧，就一齊食㗎。不過你一路食嘅時候咧，除咗筆嗰啲湯，你就會筆到好多 雜 菜 咯， 係啦，因為屋企煮嘅時候咧，就會放好多菜喺入邊嘅，所以每一啖咧 咁樣食， 每一啖咧係啊，因為佢冇肉 啊 嘛，係 啊， 咁啊一路食嘅時候就一路咧成個口都係菜啦，跟住有一嚿飯啦，跟住同埋好多汁咁樣嘅，咁食落去個層次咧都幾特別，因為菜咧係爽嘅，然後個飯咧係有啲黏黏地嘅，咁加埋嗰啲椰汁雜菜嘅香咧，咁所以都係幾特別嘅一種嘅味覺享受，我自己覺得。 多唔多時候要煮呢一隻嚟食啊？會夏天先特別咁樣食， 夏天啦、 啊，因為冇乜胃口啊。 印尼淨係得夏天啊嘛，係咪？ 你喺香港嘅時候咧？ 我喺香港嘅時候都係夏天食嘅，係啦，冬天啊。打邊爐啦，香港人係咪？好啦，咁仲有一個餸咧，都可以推介俾大家，就係炸雞髀，印尼式嘅炸雞髀。 有幾唔同咧？ 嗱，呢個印尼式嘅炸雞髀咧，其實嗰個做法，要開翻段文字出嚟先。我問咗我阿媽，係啦，因為驚我講錯啊。咁佢咧就話俾我聽， 你份糧有冇出翻啲俾佢啊？ 我梗係有啦，對佢愛心已經係最好嘅糧啊！話俾你聽， 係啊，佢係你娘親， 係娘親。 好啦，呢個雞髀咧，其實就好啱送我哋頭先講嗰個沙羅爹嘅，因為點解咧？你有啲汁啊，飲下嗰個雞髀，然後就一路咁食咧。細路仔話俾你聽，佢隻手仔啱啱拎住個雞下髀，即係個雞腿咧，然後就拎住咁食飲下啲汁咧，佢哋好開心嘅，同埋嗰個味覺咧，佢有都有唔同嘅味道喺嗰個雞髀，唔係純粹單純炸雞髀。 圖片所睇到嚇，聽眾唔知啦。 一陣間出嚟俾大家睇都得。 呢一個雞髀雞腿咧，佢入邊嗰啲肉點解好似 咩啊？紅紅地。 我以為釀咗啲嘢喺入邊。 我冇啊，冇特別釀嘢喺入邊噶。係啊，佢真係單純咁樣炸嗰只雞髀 嘅。但係佢嗰個嘅煮法，佢個炸法同港式嘅炸雞髀有冇分別 咧？有啊，呢個就係有分別啦。嗱，我哋首先將嗰個雞髀咧就煮熟咗佢先，好簡單咁，可能攞水煮熟咗佢先， 灼熟啊， 灼熟佢啦，因為飛水啊咁樣。咁然後咧就熟咗嘅雞髀，我哋就將佢攬嗰啲可以炸物嘅雞粉喺入邊。咁通常咧，如果譬如屋企整咧，都得。如果你屋企整咧，就會整嗰啲譬如印尼式嘅，咁印尼式都有佢哋自己獨特嗰啲，好似印尼式嘅麵包糠，我哋炸嘢用嘅。好啦。係啊，咁然後咧，你就好簡單啦，咁你就可以炸脆咗佢個皮，即係輕輕炸一炸先。然後咧就準備第二兜嘅材料，呢兜材料咧都幾多唔同嘅配菜喺入邊噶，包括有紅葱頭啦、蒜頭啦、洋葱啦、姜啦、黃姜啦，然後黑胡椒粉、檸檬葉，咁啊全部都街市買到嘅，香茅，再加啲可能 basil 入去，跟住咧就炒，將佢所有頭先嘅材料都炒，炒咗佢之後咧就加水。加水之後，你可以再加多少少水，因為嗰個唔係做芡嘅， 攞嚟燜啊！ 我嚟浸 浸啊， 就我嚟 即浸啲味落去， 就我嚟浸嗰啲嘅雞髀啦。 因為炸咗個皮嘅咯， 輕輕炸咗一浸啊嘛，咁你就你就已經將嗰個雞髀咧熟咗，輕輕炸咗一浸，然後將嗰啲雞髀抌曬落去。咁我屋企嘅做法咧，甚至乎咧就會將佢浸過夜嘅。浸過嘢之後咧，咁嗰個雞髀咧入邊嗰啲雞肉嘅咧都 索 曬呢啲香料嗰啲味。然後第二日咧就等佢乾翻少少，再嚟一次真真正正嘅炸，就炸到個皮咧就金黃色，脆啊， 係 啊， 呢個做法， 我係覺得好食嘅。嗰陣問翻我阿媽整嘅時候，我都覺得哇， 好複雜， 原來都好複雜。不過呢個咧就印尼式嘅食法咧，都唔係話每一 家嘅印尼人咧，佢哋都會咁整嘅。 梗係啦，好嘥時間， 好多功夫啊！ 可能要係一啲譬如特別啲嘅餐廳啊，佢哋 serve 客人嘅時候咧，就可能要準備定兩日嘅菜式，即係第二日已經要 serve 客，今日就要準備咁樣，咁就會用呢一種咧咁多唔同醃料嘅方式去到炸呢個雞髀。 你估喺香港有冇咁樣 style 食法咧？ 我覺得未必有呢一隻雞髀食嘅。如果有機會可以開餐廳，到時話俾大家聽啦。都應該冇機會嘅啦，不過。 好啊， 咁快删定个口， 咪就系咯，啱啱讲完自己删翻。 呢个菜式应该系私有化咗噶啦，我自己。 好啊，咁啊，多谢小白分享佢自己屋企嘅私房菜啦，咁啊，别处难求噶啦，咁啊，至于个食谱系点咧，你自己私信问下小白点样可以煮得到啦。 我妈妈写咗啲文字可以俾大家睇下，大家研究下咯。 写咗啲文字啊， 系啊， 食谱咁样喎。 系啊，睇下大家会唔会按照住呢个食谱。 我哋唔负责去派发呢样嘢噶吓。 好啊，好啊。 大家聽下啦。 夕焼けが燃えてこの街ごと飲み込んでしまいそうな今日に僕は君を手放してしまった。明日が不安だとても嫌だ。だからこの僕も一緒に飲み込んでしまえよ夕焼け。だけどもそうはいかないよな明日ってうざいほど来るよな眠たい夜になんだか笑っちゃう家まで帰ろう一人で帰ろう昨日のことなど幻だと思う君の顔なんて忘れてやるさバカバカしいだろうそうだろう君がいなくなった日々もこのどうしようもない気だるさも心と体が喧嘩して頼りない僕は寝転んで猫になったんだよな君はいつかフラッと 介紹翻啊，小白 啱啊，上碟啊，呢隊組合叫做 Dish， 不過歌曲名啊 Nico 係 解作貓，唔關事㗎， 係唔關事，貓係養嘅攞嚟。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電台打嚟嘅電話，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會聽 㗎。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最中意啲小朋友揿精灵嘅，又打通电话啦，系咪东东行东东嘅妈妈 啊？系啊， 系啊。 Hello， 家姐咧？ 咁就识唔得变超人，听话咪得变抗疫超人。 哇！ 好 好 嘢啊！ 有晒准备先打入嚟啊！ 好劲啊！ 大家好啊！ 喂，好似啊，学得，我哋录翻俾阿华梅姐听好嘛？ 你做阿东东啊，你做埋佢啊，跟住 佢唔听，听唔明啊呢句，呢句听唔明，用翻佢嘅语言啊。 好嘢，我已经本嚟谂住。我已经本来谂住咧会问阿东东咧，因为东东同佢家姐咧之前咧有试过打通呢个神光 Morning Call 咧，就表演咗一次咧，佢哋两个人肉做我哋嘅节目嘅 Jingle 啊嘛。 神光 Morning Call 嘅 Jingle 就系啦，我就谂住本来今日挑战佢，你有冇学到新嘢啊？啊，懒不防佢一嚟就已经整翻个。华梅姐， 你谂到嘅佢都算到啊！ 厉害厉害， 咁啊，值得俾个时间咧，阿东东同阿东东妈妈咧就做下你嘅点唱啦，系咁啊，想点唱咩嘢？ 华梅姐咁啊？ 吓咩啊？话俾边个听啊？点俾边个听？今日吓？ 今日点俾姐姐听？姐姐今日开始考试 哦， 我 一翻学就考试啊！ 是啊，一翻学就默书，跟住考试。 加油啊，姐姐！ 俾心机，俾心机。 有点中意放放学啦。 你都加油啊，妈妈！ 转头都要出门口啦，原来 系啊，好近咋嘛？翻学好近啊嘛？好 近。咁近，头先你变咗啲咁咩？ 系啊，讲咩啊？喂， 你要点？ 阿东东， 东东预备咗讲乜嘢啊？ 系咯，你 你淨係識得做節目嗰啲宣傳聲帶啊，同埋喺開場白嘅。 緊張係，係咪啊？啱啱未同你講嘛？ 好啊，好啊，唔該。 系咪啊？阿姨点唱俾晒所有广头嘅人听？ 啊，多谢啊， 多谢。 重装第一线嘅主持人 ，thank you 啊。 听众弹我弹仔， 哎呀，其实原来系妈妈你自己最扮声嘅， 即系天分喺妈妈嗰度嚟嘅。 系啊，同埋佢妈妈 听得多， 所以东东妈妈系唔理人嘅。 系啊，一扮晒。 总之我预咗我要咁样讲十句嘢，我一定要讲晒佢。 系啊。 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东东 妈妈？你是不是用的 hand free 啊？因为那些开了 speaker 来讲啊，你 开 speaker 是啊，你所以听不到我们讲什么东西。 是喎，唔怪之得啦。 是啊， 哦，真是心水清啊。是，喂，多谢你啊，原来你点唱是特登点给我们啊上下左右听的。 是啊，东东话分分钟需要妈咪知我还分分钟需要你们啊。 哎呀，真的好好啊，如果啲听众有咗，我真系咁就好啦。 我哋做啲听你哋节目起身噶， 多谢你电话啦，咁样东东妈妈好唔好啊？ 多谢你哋，送只歌你听， 拜拜。 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三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又照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唔知道今日食咩好呢？ 我又谂住如果早餐食咸鱼白菜 好咧， 好唔 OK 啊？ 都可以嘅，正正肠胃咯。 好，听朝再见， 拜拜。